愉快感觉弥漫思想，发出此生什么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溺之前，沉溺最真，神光帝一笑。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六点零九分啦，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当然咧系会有白权路小白陪住你哋喺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继续精精神神咁啊度过每一天嘅。咁啊今日咧，咁啊就系呢一个2020年嘅9月15号嚟嘅，咁啊时间真系过得相当之快啊！农历嘅7月28，咁啊见到出边啊气温咧就27度啦，相对湿度96%，咁啊相当湿啊！点解啊？因为咧又落紧雨啦，咁啊雷暴警告咧暂时嚟讲都系生效去到早上嘅7点钟嘅。今日咧就星期二嘅早上咯，咁啊会唔会都系有继续你好多嘅工作啊？要去到今天咧要完成嘅咧？如果有嘅话，有冇好好地啊计划一下啊啲嘢应该点样做啊？点样去到筹划啊、准备啊咁啊会好啲。咁啊真系时间过得好快啊吓，咁希望大家咧继续把握你嘅时间，过好每一天。各位听众早晨啊吓，直播室入边有白泉浩小白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既然我哋每一天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要做，呢啲嘅事情可以系我哋嘅工作，可以系我哋喺家庭岗位嘅分内事，亦都可以系我哋学习嘅责任。有阵时我哋都会去到一啲叫做好似胡同咁样，即系一啲叫骨头行啦。去到呢啲骨头行嘅时候咧，我哋就人生啊容易就迷茫，翻转头啊，定还是尝试下揾下，会唔会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方向咧？去到骨头行又系咪代表真系冇办法咧？定还是一啲嘅暗门、暗道，你咧就冇留意到？冇发觉到，就好似我哋生命入面有好多唔同嘅难关，原来都有一个、两个，甚至乎好多个解决嘅窍门，我哋可能睇唔到，因为呢一刻咧，我哋俾恐惧啊，俾害怕，或者咧就系俾彷徨咧，就遮蔽咗我哋双眼，令到我哋睇唔到咧就系出路，睇唔到呢一个嘅生机。有冇谂过，其实我哋只要锲而不舍咁样继续相信落去，相信呢条路。是做得到的，人永远都是很努力地专心做一件事，我绝对相信他一定会有出头的一日，不论你的背景是如何，不论你的学历，不论你的财富又是如何，只要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一定会找得到出路，因为只有坚信到底的人，我们才能够看到那些闪闪发亮，属于我们最想见得到的希望之光，你又会不会相信自己的前路，坚持下去呢？ Yeah, yeah, yeah. You know I got this. Let's go. Live your life up day and night. It's so hot. 快到过性被分解 You gotta stay alive 种种天才令大地像是奇迹态勇气要购买快灭绝美好生态、oh, 别怨新闻这么假就算挑剔天色这么差相信爱可统领天下别怪烟花这么快以爱可修补伤疤这狂乱地跳舞 世界痛了，信仰哪会被打倒？ 三月 live it up， 空中快转，傲慢极无法够天高。欲念是什么？信念就是我的祷告。哦，热转新闻这么假，挑剔天色这么差，相信爱可统领天下。别怪烟花这么化，恋爱可修补伤疤。心感应天赋，什么武器会远发？掌握手中的十架，尽力量感染着世人吧。 看不见的士兵，听不见的叫声，睁住的眼睛，等见的救星。究竟圣经以基因一条点样的路？想不通点解仲无人知道点样去做？你睇到毁灭，并睇到创造。 这首歌来自郑秀文，信者得爱。时间过得好快，6:16的时候，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就会减少的了，短暂时间有阳光，你下午出门口可以拎少把遮，不过如果你朝头早而家起身翻工，有把遮就稳阵啲啦。水靴都不妨试下，因为今日朝头早佢话有狂风大骤雨嘛，系咪？嗱，今日最高嘅气温会到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接近周末咧骤雨都会增多噶咯。而家27度啊，相对湿度96%。诶，见到个雷暴警告仲系生效紧，去到早上嘅7点钟。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陪着你们。隐形眼镜十分普遍，长大型或者即弃其实都很方便，是不是？如果你问我戴不戴隐形眼镜，我自己又有散光又有近视，的而且确呢，即係由散光我觉得深深地。夜晚呢一冇眼镜，再加上呢就係黑少少嘅环境呢，嘩真係盲人咁样啊。即係逐啲讲句啊，真係乜嘢都睇唔到㗎。咁直头呢喺嗰啲房入面呢，真係要靠因为自己间房就好啲啦，熟悉环境嘛，都可以呢就好容易呢就搵到啲嘢。咁但係成日都要同屋企人讲呢，就係记住啊，啲嘢呢千祈唔好周围放啊，因为呢有阵时冇开灯啊，咁我真係靠记忆啊，啲嘢真係喺边度啊，就算开个柜呢，只要啲嘢唔喐嘅话呢，我都可以顺利攞到自己想攞嘅物件嘅。咁昨日呢我亦都有去做运动啦。做运动嘅时候呢，我自己都会呢就戴返副隐形眼镜。最主要原因呢就係因为可以睇清楚条路啦。始终呢即係唔好搞到自己一扑一碌，咁又影响到人又唔好啦，係咪？好啦。咁所以呢，我喺呢啲时候呢都会戴上隐形眼镜。咁我自己选用嘅呢就係一啲每一日啊都会抌嘅。以前呢就諗住买嗰啲叫做长大嘅。咁即係 戴完之後自己回嚟就倒藥水嗰度洗啊咁樣，用過好多唔同嘅方法，又諗住用機器嘟，唔知咩超音波定係陣洗隱形鏡，又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咁啊，而家咧就成日覺得，唉，好似即棄嘅咧就雖然價錢啊貴少少，不過咧就乾淨啲、衞生啲啦咁樣，同埋自己又唔係話真係日日都戴喎，咁啊，所以咧如果戴長戴嗰啲咧，咁啊好似又驚自己洗得唔乾淨啦，啲手手腳腳咁樣，同埋有陣時洗咧仲要洗爛啊，咁啊真係唔抵啊嘛，係咪？不過咧我自己都聽過好多唔同嘅傳言嘅，又話到喂。隱形眼鏡咧，即係最多人生只可以戴十年嘅咋，又或者第二個講法就係隱形眼鏡咧，最多只可以戴到40歲嘅咋，因為咧到其時咧，我哋隻眼啊又開始退化噶啦，咁啊眼睛咧接受嗰個叫做叫缺氧嘅情況咧，又會嚴重咗咁樣。如果再戴隱形眼鏡啊，哇又缺氧又缺氧又缺氧咧，好容易有咩角膜炎啊、眼睛嘅問題噶。好啦。叫做帮大家咧，好似做侦探一样抽丝剥茧啊！其实戴隐形眼镜咧就并冇一个年龄嘅限制，亦都冇话咧过咗40岁唔可以戴嘅。其实要视乎翻佩戴隐形眼镜本身嗰个人啊，即系譬如我戴就视乎翻我自己咧嗰个眼睛啊眼泪水嘅分泌是否充足。如果分泌足够嘅话咧，即使系长者亦都可以继续戴隐形眼镜靓靓仔仔跳查舞啊。不过如果有啲人咧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啊，并且咧就曾经因为眼球缺氧导致咧就血管增生嘅话，甚至乎咧就系会令到眼干啊眼敏感嘅症状嘅话，咁啊应该戴少啲啦，或者咧就系可以选择一啲问下医生嘅意见，点样戴咧先至会好啲。啊，长期戴框咧眼睛容易干嘅，咁啊所以咧就坊间有好多眼药水啊去到出售，以保持眼球的湿润。不过有些医生也说到了，长期依赖这些叫做药品都不是那么好，就算你长期都是滴人造泪水，感觉上会好一点，但是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因为眼睛会过度依赖外来的眼泪水，导致自己的泪水分泌可能会减少。叫做咧，如果你有啲叫做戴隐形眼镜嘅问题嘅，可以咧就问下视光师，又或者咧甚至乎问下咧就系眼科专家。近年啊，亦都有话到咩矫正型嘅一啲技术嘅隐形眼镜啊。咁其实一般隐形眼镜咧就冇特别呢一类型咁样可以帮你减近视啊，呢啲咁样其实亦都唔系话好大嘅科学根据支持嘅。咁但系要注意，如果谂住瞓觉戴住嘅话咧，咁啊容易咧就令到双眼缺氧嘅情况或者发炎嘅情况增加，再加上一个唔觉意只眼太干嘅时候，仲戴住隐形眼镜，刮伤咗呢一个嘅眼角膜嘅话咧，咁啊好容易造成一个永久性嘅损害嘅。咁啊记住啊，隐形眼镜都有好多安全守则噶，千祈咧要遵守。如果唔系嘅话咧，戴隐形眼镜系谂住靓仔，结果啊搞到自己只眼咧就受伤嘅话，得不偿失噶。戴隐形眼镜除咗睇路之外，有阵时每一次戴隐形眼镜、戴眼镜都提住我哋要戴眼识人。 未见得一切都要公平，成败也总要问究竟，亦未见得得失影响心情，难道你天生很好胜？全部靠即兴，只会不得要领，凡事要心中决定，行捷径心领，歧路更要冷静，没有输怎会胜，用努力来往上调整，以后前途反复要镇定，以后迷途不需找算命，以后沿途危难总要企定，学会将一双开一双眼睛，未见得光阴一退需要停，无用去一再望背影，人没有一生挥不去的惨情，只会好心好报应。 歌曲嚟自刘德华 Andy Lau 嘅《张开眼睛》。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啊，啱啦！其实我细细个咧，都好想大个嘅时候可以好似曾更明一样啊，万事通，百里明，咁易咩？我都继续学习紧啊吓。不过咧，学下学下嘅时候，我发觉喂，其实咧做家务啊，有阵时真系唔系咁难，只要用啱方法嘅时候，的而且确令到我哋咧嗰个嘅工作咧省时又快捷，而且咧仲靓仔添。例如咧，咁啊，好多人屋企咧都会有微波炉噶。咁啊，你有冇谂过或者 office 微波炉啦？有冇谂过其实微波炉咧要洗得佢干净可以好容易咧？只要你将嗰啲叫做麦金啊嗰啲嘅果皮咧放入呢个微波炉入边，好啦，将呢个加热嘅呢个果皮咧就加热，大概咧一分钟。喂，一分钟有好多唔同嘅瓦数噶，咁啊大概系500瓦至到600瓦嚟计咧就一分钟。将呢个加热嘅果皮咧就加热一分钟啦，然后咧就再用呢个果皮咧就擦下呢一个嘅微波炉，咁啊除咗咧就可以令到佢干净之外咧，你发觉咧真系可以辟味噶、哦。啊，原来咧金骨类嘅果皮就好似譬如蜜柑啊、柠檬啊、橙啊，亦都咧就系含有咧一啲叫做溶解油分嘅磷烯啊，有助咧就我哋帮助啊去走呢一个嘅油分噶。咁而且咧，当佢热咗嘅时候啦，个感觉仲会点啊？感觉咧就会好似咧就系一嚿软咗啊，可能有少少热啦，但系咧都会系一嚿软咗嘅嗰啲叫做洗碗嘅海绵一样。咁你就发觉咧啊，捽下捽下嘅时候咧，哎呀又几好捽、哦。咁而且咧捽完之后咧，你如果惊佢好似有啲残咁样黐咗喺度咧，好简单嘅啫，话俾你听，你又攞块布啦。或者你鍾意嘅濕紙巾，不過環保啲又布啦，咁洗乾淨塊布，咁用呢、這、一個即係金骨呢嗰啲皮捽完個微波爐之後呢，你又再用呢啲布呢，咁濕布就再抹個微波爐一次呢，你就發覺微波爐呢直頭呢係靚晒，咁而且呢仲冇晒味，加上呢嗰啲油份整走晒啦，感覺呢好似新嘅一樣。咁做家務有陣時呢，一班人做係好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洗微波爐嘅，一個人洗就夠㗎啦。 天气好，仍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燥，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助，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跳出那角落里斗士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 地生活其实没兴趣不可，假使我仍未够好，你可会爱我更加多，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 一首歌曲嚟自姜涛。 有我茫然在那些阴影，笑着 身边好多人陪住你嘅，唔使惊有孤独病。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像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明确展述中方在涉及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习近平指出，涉港涉疆问题的实质是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统一，以及保护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权利。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人、任何势力在中国制造不稳定、分裂和动乱，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习近平强调，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各国应该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又说中方反对搞双重标准，相信欧方能够解决好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欧洲领袖举行视像会议。路透社报道，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港区国安法等议题上，欧方在会上立场强硬。欧洲领袖要求习近平收敛对香港的压制行动，尊重少数族裔和开放市场。报道引述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港区国安法继续引发重大关注，又指在香港民主声音要被听见，权利要受到保护，自治要受到保障，这些都是欧盟和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回应。米歇尔说，欧方向中方重申关注北京方面怎样对待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少数族裔，以及怎样对待人权捍卫者和记者。欧方要求容许独立观察员到新疆。报道又说，欧方指责中方违反很多全球贸易规条，包括过度生产钢材和盗取知识产权等，中方否认。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被称为海外版抖音的 TikTok 出售美国业务的交易案有新发展。美国财长努钦说，总统特朗普政府已经收到商业软件开发商甲骨文的计划书，涉及将短片应用程式 TikTok 变成一间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创造20000个职位。交易案要通过国家安全审查。努钦说，对甲骨文充满信心，政府技术团队将和甲骨文的团队一同审查，以保障美国手机数据的安全。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形容 TikTok 在美国遭遇围猎，是典型的政府胁迫交易，又指美国个别政客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和胁迫在某一领域取得领先优势的非美国企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天文界正在研究金星的云层中是否有可能存在生命。科学家分析观测数据，发现金星大气层存在气体状态的化合物磷化氢，暂时解释不到原因。在地球，磷化氢和生命息息相关，在企鹅等动物有微生物生存的肠道中，以及氧气不流通的沼泽环境中都存在磷化氢。人类能够生产工业用的磷化氢，科学家正是研究为什么金星不存在工业和动物肠道环境，但是在距离地面50公里的大气层会存在磷化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咪煮饭啦。咦，你仲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相信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6:36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当然啦，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把咧陪住你哋，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啊吓，啊雷暴警告咧。哎呀呀，延长咗，头先去到7点钟嘅，而家咧雷暴警告已经延长咗咧，就去到9点钟啦，早上嘅9点钟啊吓，咁大家要留意住啦，朝头早出门口咧都系准备定啲雨具咧，好似稳阵啲，咁啊，如果可以嘅话咧，你唔怕溺嘅，不妨着住拖鞋先咯，系咪？咁我唔知道边一区大雨啦，我已经翻咗嚟，即系喺广播道九龙塘呢一度啦，咁啊喺室内嘅环境，咁啊但系头先咧，我喺5点几嘅时候都发现咧沙田嗰度几大雨啊，系咪？咁如果可以嘅话咧，其实拎对拖鞋翻到公司先至再换翻对鞋咧，咁啊感觉上咧就会好啲。如果咧，即系香港嘅公司咧，都好多可以，譬如效法下其他唔同地区嘅，翻到公司咧就可以除咗对鞋，然后咧就换过一对咧就舒服嘅拖鞋嘅。咁我觉得咧系真系唔错嘅一个方法嚟嘅，因为脚步咧成日咁束住只脚咧，的而且确咧冇咁舒服嘅。咁啊，除咗鞋咧，感觉上好似血气系咪会行得好啲啊？咁啊，地方又会卫生啲、干净啲，咁啊唔知啦。嗱，每个地方有佢哋自己嘅传统，又有佢哋嘅自己嘅智慧噶吓。好啦，咁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6:38啊，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啊，最近揭揭报纸嘅时间咧，都发过几多嘅媒体咧讲一单嘅事情、啊。一讲咧吓，你就可能已经会留意到噶啦。咁啊就系、是、有位人士啦，咁佢就喺网上边咧就上载咗一张嘅图片，就话到咧就系、是、巴士座位背后嘅 USB 哦，你知道啦。咁佢咧就批评啊，巴士公司咧就为咗方便乘客啊坐车嘅时间咧就使用手提电话或者平板啦、啊、咁样，就令到咧小孩子咧就要冒上触电嘅风险，甚至危及咧就旁人嘅安全咁讲。好啦。咁啊，呢一个嘅贴文咧，咁啊一贴出嚟嘅时候咧，咁啊反应都好大、哦。初头大家咧都喺度谂啦，啊系、哦，可能真系好有心啊，咁啊惊啲细路仔啲手指啊摄入去啦。第一，第二咧就惊可能嗰啲会漏电啊，会触电啊咁样。 好啦，咁巴士公司咧，亦都咧真系非常之好啊，咁亦都咧就系即系亲自回应咗啦呢一个嘅事情，咁亦都话到咧就系呢啲 USB 嘅充电槽啊，其实咧就系个 瓦 数系点样咧？原来个 瓦 数啊，绝大多数咧都系5瓦啊，2.4A 或者更加低啊。咁啊，輸出嘅就可以話，即係眾所周知咧，大家都明白係一個輸出好電量好低嘅一個嘅裝置嚟嘅。人體所承受嘅電流強度咧，卻遠比啊 2.4A 為低嘅。咁啊，究竟咧，即係事情係點樣咧？咁樣啊，的而且確咧，咁啊，巴士公司咧，亦都咧就係講翻啊呢一個嘅叫做 USB 嘅插槽啦。是一个咧就极低电量嚟嘅，咁啊亦都咧就系同翻乘客讲咧就可以咧就系安心使用，因为咧就唔需要咧就系担心啊稍一不慎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大家触电致命。相比起其实咧有好多唔同啊坊间啊更加上咧系容易触电嘅，例如咧就一啲譬如系万能插苏嘅插头啊，又或者咧讲紧啊系一啲咧就系USB 嘅充电线。特別咧，係我哋屋企用好多咧，其實都係直接插入去埲牆嗰啲咧，嗰啲跟住再駁個 USB 呢一類型咧，其實真係將咧220伏嘅大電壓轉換成為咧就我哋所要用嘅36伏以下嘅電力嘅。咁所以咧我哋當喺屋企使用呢啲叫做裝置嘅時候啦，插咗入去之後咧，咁佢嗰個其實已經係一個小小嘅變壓器嚟㗎啦。使用上嘅時間咧都要特別留意住啊，始終咧都曾經發生過一啲嘅叫做意外啦，咁曾经有人咧就系插住一个呢一啲叫做变压器，跟住再驳 USB， 然后再插住个电话，咁使用呢一个嘅手提电话嘅时候咧，就产生触电嘅问题嘅。咁所以咧呢一类型嘅叫做线啊，或者咧就系插头咧，都比较上咧就建议大家咧就用翻原装正版嘅，咁样可能或者认证嘅，咁样嘅话咧就有信心嘅保障啊。触电嘅咧，担心啊，仲有咧就例如系家居嘅电器入边啦，包括咧就系一啲储水式嘅电热水炉啊，咁都系比较上咧就容易可能会发生意外嘅，最好咧就定期揾啊一啲合资格嘅师傅，咁啊可以咧就多啲咁啊叫做进行一啲嘅检查，令到我哋使用上边咧就可以咧就更加安全。原来坊间仲有一啲叫做电椅嘅，即系咩嚟嘅咧？即系电竞座椅啊！原来就系电竞座椅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电压装置喺入边嘅。咁啊，最好咧使用上嘅时候啊，无论系充气嘅部分啦、气压嘅部分啦，各方面咧都尽量咧系做得好啲，咁样咧感觉上咧就会安全啲啦。咁有好多嘅电其实都系我哋嘅身边，因为我哋喺即系叫做先进嘅社会啦，用起上嚟嘅时候咧系方便嘅，咁但系最紧要咧就记住安全啦。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年月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阴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侣让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的彷徨是不必战斗，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 直视望以后，你在旁好比应有尽有。如今我就算没有俗世的丰收，和你也是美不胜收。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陪着我数漫天的星宿，历遍天地来陪我，幸福可拥有。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说出来幸福请不要带走，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无悔一生给你所有。风雨再后如何仍紧握你手，想到日后无人仍怕经历不够，一生只想每天也共你甜蜜照旧，这需求怎么都不会带走，由我心爱的迷惘时不必颤抖，总会念旧情人仍爱得极深厚，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迎着风雨中跟我共行走足够。 黎明的全入爱，在我们 office 工作的环境上面都很需要爱，大家才可以守望相助，将工作做得好的。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QL 入边啊，职场陷阱啊嘛，系咪？即刻邀请咧就系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出嚟先。早晨啊 ，Vince。 Hello， 早晨。 系啊，上个星期咧，我记得我哋曾经提过一样嘢，就系、是、啊，始终而家有好多系人事调动啦。人事调动嘅时候，可能你有啲新嘅上司啊，新嘅人事有新嘅作风、啊。不过。新人事新作风就好容易得罪晒成班嘅下属嘅，有啲咧嘅意见分享俾我哋，等我哋咧叫新任嘅上司都可以做得好啲。Vince， 系啊，嗱，其实咧上次即系讲咗几样嘢啦，咁其实咧今日有几样嘢都在，即系想再去补充翻咧，即系无论系第一次做经理又好啦，又或者你已经身经百战，你只不过空降去即系第二条 team， 又或者去第间公司，其实都有啲嘢有冇经验都好多需要去留意嘅地方嘅。咁当然啦，嗱、第一样其实想讲咧就系、是。成日都有人講噶啦，無論係商業定唔商業嘅環境咧，我哋其實好避免作為新，即係作為冇新，作為主管或者經理咧，千祈唔好朝令夕改。 係，哦，係、就是、大忌啊！我都覺得大忌啊。 係啦，因為咧，其實所講無論係咪你個人都好啦，或者作為一個領導者咧，你記住做一樣嘢係可以俾人叫做。即系系叫做一致啊、 嗯， 即系你个决定啦，你个方向啦，你做嘢嘅模式咧，同即系嗰个叫做原则或者嗰个方向系一致。唔好今日讲咗一样嘢，第二日咧你可以完全转咗另外一种模式。咁其实咧你自己首先你俾人感觉系唔一致啦，或者你系咪唔清晰，或者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要做紧啲咩啦。对于你嘅下属咧，亦都好难去适应。究竟我点样估我老板嘅心意，或者我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因为如果唔系你，譬如你人事都冇所谓。但如果你個人你個 team 好多咧，其實你要所有嘅人去估阿老闆嘅心意咧，係好難嘅。 嗯，係啊，阿 Circle 咧，我哋另一個 KOL 啊，佢都有教我哋咧，唔好成日諗住揣測人哋所諗嘅嘢，其實亦都會俾咗好多壓力我哋自己噶。 冇錯啊，咁所以即係你如果你成日都改，你都唔時花六時變，我哋叫做朝令夕改咧。即係當然啦，你自己首先你好難去令到你嘅下屬知道你嘅方向啦。其實變咗係兩邊都係受害嘅。你嘅下屬完全唔知道你嘅心意，佢哋唔可以做一啲你覺得係啱嘅方向。可能你自己又已經嬲啦，或者甚至乎發火，又甚至乎可能你要對你嘅下屬邊種關係會好緊張。咁你嘅下屬亦都唔知道點樣去。 去 support 去支持你去做嘢。咁、其實當所有啲嘢都鼓勵唔到嘅時候咧，其實成條 team 咧係唔可以好有效咁一齊做嘢 嘅。哦，咁啊真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成條 team 都已經唔係同一個目標嘅話咧，其實散收收話咧業績一定差。 其實係啊，我成日都講，你記唔記得我成日都講一個嘅比喻咧，就係、好似踢波咁樣啫嘛，個龍門要大家個方向一樣噶嘛。咁其實大家都亂咁踢，其實永遠個波都唔去到個目標度。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比喻，即係要想象下。咁有其一咧，即係真係冇朝令夕改咧，作為領導，作為一個人嘅領，即係一班人嘅領袖。咁另外一樣嘢咧，好多時我見到啦，好多嘅主管級人員啦、都好怕俾佢哋下屬見到佢比較人性化嘅一面，即係可能佢會覺得係軟弱。 係噶，佢唔會覺得啊咁哇，我老闆咁樣，其實佢好親民噶，唔會嘅咩？ 唔係呢樣嘢啦，我想講咧就是、譬如好多時候，其實咧老闆都係個人，係咪？ 係啊，所以老闆親民我都覺得係好正常喎。 講緊嘅人性化一面咧，即係所以係佢有佢嘅個人嘅問題，譬如即係可能佢有家庭有小朋友，可能佢又在職媽媽，咁佢有好多嘅佢生活上有好多嘅挑戰，即係除咗係工作以外，咁其實咧可能佢會即係我哋自己啦，譬如我嘅例子，可能我會同事會講，或者我老闆佢會講啊，佢呢排真係有啲嘢佢搞唔掂，或者佢時間好緊，因為佢講住要翻屋企，或者佢要準時翻屋企，因為佢湊小朋友，或者佢呢排佢小朋友可能要考試，要照顧屋企嘅需要，咁變咗咧。這個是俾到，如果係俾我的同事知道咧，其實大家都會想啊，其實老闆都係人一個啊，咁佢變咗你見到個同理心係有嘅，因為其實佢正佢唔介意去話俾人知，其實佢都係佢身兼數職嘅，佢有好多唔同嘅角色要去兼，佢都係一個人，佢唔係淨係廿幾小時。 可能佢係人哋嘅老公，佢係人哋嘅仔，佢係人哋嘅爸爸。喂，其實呢啲都係職業嚟噶嘛，係咪先？ 好正常，係咪一個天職又好，乜都好。咁但係咧，有啲我真係。現實上有啲嘅主管咧，佢哋好忌諱去俾人見到佢工作以外嘅其他角色，或者佢一啲嘅要肩負嘅責任。咁變咗佢俾人睇到就係佢真係全程係廿四小時嘅機器啦。但係問題現實佢都係做唔到嘅喎。但係佢就俾人嘅感覺係佢係廿四小時佢可以做嘢，不停可以做嘢嘅機器。其實對於佢自己嚟講嘅壓力好大之餘咧，其實佢俾個同事嘅壓力都好大。 咁啊呢方面嘅應該點樣處理係最好咧？你有啲咩提議咧？ 人性化，我覺得其實係即先要接受自己，其實都係一個人，唔係、一定要做俾同事知，一定係一定嘅機器，其實係冇可能嘅。咁我哋實而家現代成日都講緊一個做咩生活平衡啊、工作平衡 work life balance 咧，其實呢樣嘢係正正係一個好好自己做一個叫做模範，去話俾同事知我點樣可以好好處理我自己嘅生活啦、我工作啦。你會俾同事知道你做一個榜樣，咁俾同事知道佢都可以跟住你嘅方向去處理佢嘅家庭，去處理佢嘅工作。 是的，即是家庭呢同埋事业呢就真係、叫做上司能够充分展现出乜嘢叫做两得意。两样嘢都兼顾得到呢先至服到众㗎嘛，係咪先。 咁係啦，即係其实即係都係咁讲啦，即係先要接受其实自己都係一个人，佢有即係人係有唔同嘅需要。咁千祈唔好话因为觉得自己系主管，我要俾人睇到我係全程投入工作嘅，可以嘅。咁但係同一时间都要自己接受啦，亦都俾同事知道其实你係有一个比较全面呢、這个叫 balance 嗰个角度去睇你嘅人生。呢、這个先係最一个领导者需要去见过。你见到其实好多大公司咧，一啲叫做可能 CEO 啊，一啲好高层，其实佢哋好唔介意话俾人得啊，可能我六点起身，我就先做运动，我去跑步，然后我处理我屋企，然后我先翻公司，我好有效咧系处理公司，好有效咧去处理佢嘅生活所需啦，佢嘅工作所需。 这个真系大嘅 tips 啊！即系其实我哋成日觉得咧，你唔好成日收收埋埋，反而咧啲人越坦荡荡话俾人听系点样咧。嗰啲人咧，我發覺係越成功嘅，即係你見嗰啲咩 CEO 啊，或者嗰啲咩國際個大巨頭啊，佢哋啲老闆咧，全部都係話曬俾全世界聽，其實我每一日係做啲乜嘢嘅，咁啊唔需要收收埋埋，同埋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要話翻俾啲聽眾聽咧，如果你係因為你嘅工作好順利。但你是因为你牺牲了你自己的屋企，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你只有工作的机器的话呢，其实是不会服众的。因为啲下属呢不会觉得、你做得成功梗係啦，你冇屋企人嘢咁样。 冇错。 呢句说话其实好隐意㗎。 即係 你唔係一個成功嘅領袖咯，即係或者帶領者咧，你叫點去做一個叫做成日話 role model 係一個榜樣，係俾你下邊嘅同事見到咧，即係你只會係話俾人聽。當然啦，呢個係需要去學習嘅，即係成日都講一浸去落去啦。咁但係自己要點樣？其實第一樣嘢，我成日先去建議啲主管就係先接受自己。是真的一个人来的，你有你的私人个人上的需要。 嗯，那大家学了啊，怎样去到做一个成功领袖的条件啊，那我下个星期再讲了，今天麻烦Vincent，拜拜。 拜拜。 是陌生的恨人，来回陌生变情人，印下你的指纹，重叠往日那位在习近。何时幸福再来临？为何未见地毯的脚印？你像擦不走微尘，离开比初见的真。送走有几多？望穿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种变心锁，谁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足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什么怀疑幸福再来临，谁重叠我自己的脚印，却是送餐的盼人，亦可温饱我的心。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不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受太多种变心锁，谁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出之结果？迟迟在幻想，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背后幻想等到什么？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种变心锁。 特别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93%。一首嘅作品嚟自 Jin Lee，《幸福门》啊吓。好啦，听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先，咁啊转头晨光第一线分头广播之后，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吓，咁我哋转头咧会喺晨光第一线再同大家见面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亲唔亲唔系人哋把口话嘅。 情侣望落去系好唔衬嘅，但偏偏佢哋有自己相处嘅独特模式咧。洪家豪话佢身边都有咁样嘅朋友，而且仲结埋婚，收成正果添。今次成为佢新作嘅灵感。作曲洪家豪自己，填词有林宝，编曲 JNYB 陈夏威，监制陈夏威。上榜五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洪家豪《曲线型恋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83,000人接受检测。截至昨晚8点，累计完成大约179,000个样本嘅检测。自上个月29号网上预约开始以嚟，累计有大约137,600名市民成功预约检测。政府发言人表示，普及计划可以成功同顺利进行，有赖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亦感谢负责采样的6,000多名医护人员同学员，以及负责支援工作的4,000多名现职同退休公务员。当局至今一共接获301宗个案，指个人资料被他人用于登记预约，其中161宗怀疑涉及到用他人个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处理。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死了，我是不是播錯歌呀？是第八級的喎， 你自己叫錯點？不是，這隻歌開頭慢的，跟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 噔音樂字典啊 ，dictionary 啊，係咪好勁嘅？講英文，你音樂字典咁勁喎 ，dictionary 啊！ 晏晝1点到3点， 香港電台第二台， 李志剛、 超飛、 羅敏莊、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開開心心陪住大家食晏。 為咗舒緩低收入住户嘅經濟壓力，關愛基金向合資格非公屋、非綜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三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继续咧都有白元浩之外，仲有芭比林慧喺度。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咦，你见到翻嚟嘅时候。哇！你全身粉紅色啦，咁樣、 啊、 傻炮咁嘅樣， 冇錯，真係傻炮咁嘅樣。 你知邊只傻炮嘛？ 知 哦， 未至於，未至於嘅。 我突然之間諗， 嚇係喎傻炮。你應該不是你的年代的喎， 不是我的年代，但是因為呢都幾多出現的一個人物嚟噶嘛，即係喺啲圖案或者喺啲衫嗰度，咁、所以都認識嘅。 傻炮是我細個，我有啲依稀係有睇過佢啲卡通片嘅， 喺電視度播過啊？ 係啊，又喺電視嗰度播過嘅、因為我記得我二家姐好中意嘅。 哦， 係啦，不過而家佢就應該可能都唔記得咗邊只傻炮。 好多時都係咁嘅，細個中意嘅嘢咧，到大個嘅時候咧，又未必係咁熱衷咯。 係啊，咁啊都係得意嘅，咁啊成身粉紅色，咁啊哔哩吧啦，咁啊得閒做埋曬啲古靈精怪嘢，咁都幾可愛嘅嚇。咁啊嗱，今日咧就天雨就路滑啦，你翻嚟嘅時候，我見你即係點解話芭比粉红色咧，因为好似连你把遮都系粉红色 嘅。其实系嘅，咁不过咧，我把遮粉红色咧就求其拎嘅啫，因为我今朝早其实唔记得带遮出咗门口，跟住行到一半，咦，唔系好对路，我翻转头拎遮先。 哦，我原来唔系好对路，跟住喺嗰啲卖遮嗰啲机仔嗰度， 哦， 揿把粉红色遮出嚟。 其实都可以，点解我谂唔到呢？其实我下次可以试下，就唔使翻转头。 咁你咪屋企咪会好多遮咯？ 我屋企本身都系多遮嘅，但系咧我又好慷慨嘅，即系譬如啲朋友咧嚟到话想借遮咧，我得攞。都唔使還啊，咁樣咯。咁就可以用呢個用途咯。 係啊，嗱，咁啊，而家咧就叫做抗疫期間啦，仍然係雖然咧就香港方面咧叫做抗疫嘅成果咧，暫時嚟講都算係可以接受嘅。咁、希望咧就繼續做落去啦嚇。咁啊好嗰方面咧，咁啊我哋覺得我哋可以繼續堅持落去啦。咁、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咧就諗啊，每逢咧去到禮拜六日嘅時候咧。郊外的而且確咧係啲人咧聚集得都幾犀利嚇，咁、可能而家啲人咧就特別有關於行山嘅話題咧，最近咧都有幾多唔同嘅聲音啊，又話到喺香港嘅叫做郊野公園啊，咁啊唔使戴口罩好啲啦，係咪？咁但係有陣時人太多咧。我自己都有少少擔心，我寧願咧即係人太多自動自覺咯，健康係自己嘅，嗱法例啊要守嘅，咁但係健康係屬於自己嘅， 係啊， 見到人太多嘅時候咧，都係穩陣啲。粒一粒咧就會安全啲咁樣， 我都係咁覺得啦。同埋咧，雖然你去到郊外咧，似乎個空氣咧清新啲啦、而且地方就空曠啲啦，即係起碼唔係叫做室內，即係商場咁樣密封式啦。咁啲人可能就會個警覺性再大啲啦。咁、但係學阿小白話齋，如果你發覺嗰個郊外地方根本上咧，隔離嗰個人咧同你嘅距離咧都一定係少於 1.5米嘅、即係都係好似排排企咁樣咧，都企滿曬啊！特別係可能去嗰啲排隊買嘢食啊，或者排隊去洗手間嗰啲位置。如果都咁多人嘅时候咧，咁啊一定必须系要戴住个口罩咯。 其实咧喺山径上面有阵时啲山路咪好窄嘅，咁行过嘅时候咧，我都见到都有几多人咧会做呢个动作。虽然大家就喺个山路上面就而家放宽咗唔需要戴口罩啦，但系大家咧一见到有其他人行过嘅时候迎面而嚟咧，佢哋都会。揞一揞个嘴， 哦，或者拧歪面咁啊， 系啦，拧歪面。咁有啲咧，我自己觉得就算冇揞住个嘴嗰啲咧，我怀疑佢哋都系闭气紧嘅，系啦，即系等过咗之后咧，可能离开咗嗰个社交距离嘅范围咧，又吸翻气咁样。咁、我谂呢啲叫做少少嘅卫生意识啊，大家就要有咯咁样。咁大家咪。keep 得乾淨啲啦。香港咧嘅情況就叫做行山又唔使錢啦。咁、如果你話要去嗰個特別啲嘅主題樂園，又開咗個新嘅行山徑咧，咁要俾入場費啦，係咪？喂，台灣嗰邊先犀利，我見到咧，原來佢哋有啲唔知又係叫咩報復，尋日咪講報復式嘅，報復式購買啊，報復式行山啊，佢哋真係有報復式行山喎、我睇到報道幾誇張，佢話差唔多違翻港紙26,000元一個人，即係四日三夜嘅 trip 就係行山咁樣。 哇，呢、這個 trip 都幾啱你喎，不過啱你去做。导赏员咯，唔系啊，你参加 俾钱啦，呢啲咁鬼贵，大把山唔使 钱。所以话你唔使去俾钱咧，你可以去收钱大行。 我呢啲咁啊悭家精嘅，哇咁啊要俾钱，我即刻停一停先啦、我唔系谂一谂噶。我谂好多谂， 谂完之后就我唔谂啦，都系唔啱我。 走咗啦，已经。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啊！轉頭問阿 Didi 咧，到底有啲咁貴嘅行山團，佢會唔會咧 join 或者有冇興趣先？不過咧，先啊講下交通情況啊！早晨啊 ，Didi！ 早晨啊， 係啊，咁啊，出邊嘅交通情況如何咧 ？Barbie 好靚啊 ，Barbie 粉紅色， 係啊， 多謝。 咦，你今日係綠色喎、 啊， 綠色打呢個粉紅色喎、啊，你哋係 兩隻色我都好中意， 係咩？係 喎， 我都 你中意粉紅色嘅咩？ 係啊，中意㗎。 我又唔好過你有粉紅色嘅嘢嘅， 少咯。其實最中意就當然係紫色啦。 哦。 粉紅色我都中意，即係粉紅色、紫色、黃色，總之係 colourful 嘅嘢我就中意。 係 太沉色嘅我就唔中意。 係啊。 系啊，咦，讲翻今朝早咧有报复式嘅交通， 哎呀， 好多 系，系啊，咁你快啲讲啦， 讲咗先啦吓。咁咧嗱，好紧要啊，好彩咧，荃湾路两宗交通意外咧都清理好，因为呢两条咧系主要道路嚟噶。咁啊，头先咧就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丽景村咧就有重型嘅反车啊，好彩咁啊，好快脆清理好。咁而家咧就系封路重开啦。另外一宗咧就喺荃湾路出九龙嘅都系，不过位置就唔同啦，喺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咁都系清理好啦。咁但系虽然清理好啦，呢两段路咧都仲系车多少少噶。我再重复多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喺丽景村嘅交通意外反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另外都系荃湾路九龙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两段路都系车多少少。我相信用几个字嘅时间，唔使几个字嘅，应该系七八分钟到啦，车龙先会消散嘅。咁另外啦，土瓜湾嘅美景街咧，琴日就有水管维修啦。美景街介乎美光街至到落山道嘅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咁驾驶人士咧都可以由美景街左转翻去美光街，落翻去贵州街。咁薄扶林道咧，由于较早前有水管嘅工程啦，而家已经完成咗啦。咁今朝早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深光学校对出快线咧就解封。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开始挤塞，龙尾就去到果栏。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暂时都系正常嘅。天雨路滑，小心驾驶。 嗯，哇，真系报复式嘅交通， 系啊， 几长喎，真系。 系啊，好彩搞掂咗。 系啦，啊，好多好彩都搞掂咗啦。咁啊，问翻 Didi 啦，话早会问你噶嘛？点啊，有冇兴趣报下嗰啲行山团啊？平嘅或者贵嘅，咁中意边啲多啲？ 嗱，我就都會報嘅，好平嗰啲一日遊咧會嘅都係 啊， 我就好似你咁啊，其實都慳家精嚟嘅。 係啊，最中意同慳家精做朋友。 好啊， 咁咯，如果你太貴我就唔會咯。咁都會嘅，成班朋友咁樣報一日團嗰啲去行山咯，試過嘅都。 試過啊？ 係啊。 哦，反而其實報名嗰啲行山團，我又好似冇乜點 join 過喎， 係啊，我都覺得幾得意㗎。咁啲朋友嗌我咁啊，好啦，試下啦。不過實少嘅，係啦，因為我多數屋企後面行啊嘛，山 係咯係咯，哇，巴閉啊， 係啦， 唔可以咁 隨地 私家花園啊， 咩私家花園係人都行得㗎，所以搞到而家唔敢行咯，太多人行， 人太多啦，係嘛？ 係啊， 係啦，咁啊有機會同阿你行山啊嚇， 啊好啊好啊， 唔該曬 Didi 嘅，唔該曬。咁啊，另外天氣方面咧就要揾阿 O 啦，早晨啊 O。 系，早晨啊，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点啊？出面嘅天气落紧雨啊？ 天气系啊，继续落紧雨啦。咁啊，依家都感受一下啲雨先，系啦。依家相对咧就冇头先我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咁大雨嘅，因为咧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咧都睇到好多路人咧都几狼狈喎，翻工嘅过程之中，因为可能咧佢哋攞紧嗰啲啊系啲缩骨遮啦，咁。依家啲雨咧係有陣時嗰一陣咧係超大，同埋咧仲要加埋風咧，咁好多朋友咧都反遮喎，咁啊晨早流流雨濕濕曬全身，就算有遮嘅情況底下嚇，咁所以即係我而家就此刻咧就啲廣播道啲雨咧就冇咁嚴重啊，或者冇咁密啦，不過轉個頭應該又會落翻大啲嘅，因為頭頂咧都繼續有烏雲喺度啦，咁所以就。即係建議大家， 你個頭頂有烏雲， 係啊，咁啊，真係啊，咁啊，我哋個頭頂有烏雲咁啊，所以都應該要攞把大啲嘅遮啦，咁啊就唔好攞縮骨遮啦。今日有啲咁嘅建議，因為即係有陣時縮骨遮係啊慳位啊，但係一去到超大雨嘅時候咧，其實你都會濕咗半邊身咯。咁啊，所以都建議大家要唔好怕煩啊，攞把大遮。我都唔中意攞遮嗰啲人， 啱啊。 不過見到路面有啲咁嘅情況，或者見到啲路人，哇，會有機會好狼狽嘅喎，會有機會晨早流流已經變落湯雞嘅喎，咁樣咁啊，冇計啦，攞翻把大啲嘅遮啦，係啊，咁啊， 明白， 要用一用呢啲遮啦。 係，咁啊，非常之好啊，提醒我哋嘅聽眾咧，一定要帶遮啊，同埋希望咧，即係快啲變翻好嘅天氣啦。成日咧咁啊，落住呢啲一時大一時細嘅雨咧，都搞到人心都煩曬啊！好，唔該曬， 天氣交俾你啊。 好啊，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有驟。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添噶，下午咧就骤雨会减少啦，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 光，最高嘅气温大概会到31度，咁啊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啊又会增多咯。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就去到早上嘅9点钟嘅。咁啊空气方面啊，咁啊落雨啊洗干净我地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嘅低水平嘅。嚟到呢个时候啊，咁啊7:18啦，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上啲咩堂咧，梗系同地产嗰啲有关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又一集晨光大學啦。咁啊，上個星期咧就講新居屋啊嚇，咁啊唔知心機旁邊嘅你咧有冇入紙啊嚇？咁啊入紙，希望你抽個丑號啊前少少啦。咁啊呢個居屋大抽獎啊，抽中就真係中頭獎啊！咁希望大家都 happy happy， 可以買到樓上到車嚇。咁啊今日咧晨光大學繼續請嚟咧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啊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不如咧讲下，喂，如果买唔起居屋，咁都要生活噶，都要住噶，咁啊要租屋嚟住啦，咁样放心，今日咧唔系喺租客嘅层面，因为租客嘅层面咧其实都几着数噶，即系近几个月咧啲租都劈得几凌厉下吓，咁啊因为即系始终都个经济环境唔系咁好啦，咁啲业主啊又唔能够咁强劲啦，即系个气势又冇乜啦，咁啊租客话事啦，咁啊但系今日依然都系想倾向业主嗰边嘅，咁既然租又唔系好收得到，咁可唔可以拣下啲好啲嘅租客嚟租下咁样？喂，原先租紧20,000蚊出去，依家已经大幅劈到去14,000噶啦，冇咗6,000蚊嘅租金回报噶啦，仲要租住嘅客户唔系太好喎，咁样咁就麻烦啲啦。咁今日不如讲下啲唔好嘅租客嘅类别啦，或者类型啦，咁等啲业主放租嘅时候咧，都可以避之则吉啊吓。咁交俾阿 Joyce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其实咧，作为业主啦，即系收租嘅话，最紧要得一样嘢就系一定要好租啦。因为唔好租咧，其实好烦嘅。即系如果譬如话佢1号交租嘅，每一次都系5号啊、10号啊，甚至乎20号，咁其实你基本上个个礼拜你都去银行打保，或者日日都上網即係 online 睇下佢有冇得即係入租，咁呢個咧係一個好掛心、好掛慮嘅事情啦。因為我好多即係做緊業主嘅學生啦，都係有咁嘅現象出現啦。咁呢啲情況咧，其實係可解決嘅，因為咧好多時咧，如果你揀到一個咧好嘅租客啦，有質素嘅租客咧，其實呢樣嘢係唔使煩惱嘅。咁當然啦，你話差嘅租客咧，其實喺市場上就真係唔係好多嘅啫，即係大家唔使擔心嘅。即係普遍咧，我都好少好少真係聽到真係有租霸啦。咁咧，但係最緊要就係留意翻。你哋咧揾租客嘅時候咧，就一定要咧揀一啲咧，即係一定有一啲係好穩定嘅職業啦。咁咩叫穩定職業啊？咁當然啦，第一個諗法就係、是、政府工咯。咁呢個確實係嘅。咁但其實香港好多工種都好穩定嘅。咁但係非穩定係咪又一定好差咧？咁啊又唔一定嘅。譬如有啲係用金嘅行業啊。咁甚至乎啦，可能而家即係一啲喺疫症當道嘅時候咧，咁有啲行業係比較危機性嘅，都唔緊要嘅。最緊要咧，你問佢攞入息證明嘅時候啦，又或者攞税單啊，或佢都會俾你嘅。咁通常佢俾得你咧，我又覺得呢啲租客咧係都幾有誠意去租嘅，因為好即係佢俾你嘅時候咧，佢其實都唔係話真係一啲唔想賴租嘅人啦嚇。咁私人嘅文件，咁所以如果佢都肯俾你，又有卡片啦，甚至乎你界定到佢为一个即係稳定收入咧，其实可以租噶啦。好啦，咁边啲唔可以租咧？咁其实如果佢哋譬如一啲做一啲散工啦，甚至乎一啲咧自雇形式嘅行业啦，咁当然自雇有两种嘅。一種咧就係佢成間鋪喺度嘅，好大間，咁呢啲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佢自雇嘅，可能連公司嘅地址都冇啊，係掛喺屋企啊，甚至乎佢自雇一啲你睇到係好少嘅生意，咁呢啲就要小心啦，因為佢未必係唔想交租俾你。咁你都知啦，生意有賺有蝕啦，蝕起上嚟嘅真係連自己嚇，即係所有嘅積蓄都可以蝕埋。咁呢啲咧情況你就要留意翻啦，因為好多時咧我哋租俾呢啲嘅自雇人士啦，喺即係差事嘅時候咧，佢哋可能即係嗰個周轉不靈，咁啊變咗咧當然啦，業主都收唔到租啦。咁呢啲你 要好好同佢傾啦，因為好多時我都同我啲學生講，即係又唔係話一刀切嘅，佢一唔交租你又叫佢走咁，咁有啲嘢又可以商討嘅，係啦，咁所以呢個情況就要到時自己啊再界定啦，呢、這個就 係咁啊，轉個角度講埋啲學生放盤啦，咁啊其實依家踏入九月咧，正常嗰啲大學生都開學㗎啦，雖然依家都係視像 feel 啦咁樣，咁啊真真正正嗰啲開學禮咧就未搞字嘅，但係都有啲學生。譬如啊，嚟緊將近要啊嚟香港讀書，咁啲爹哋媽咪都可能會租住一啲旁邊嘅一啲單位啦，即係學校、大學嘅學員旁邊嘅一啲單位咧，咁就俾啲大學生可能合租又好，或者啊一個人住曬又好咁樣啊嚇。咁啊呢啲啊租俾大學生有冇啲需要留意嘅嘢咧？咁樣交俾阿 Joyce 講下啦。 其實咧，租俾大學生咧，就嗱話明大學生啦，佢都係比較年青啦。咁啊，嗱喺打理同埋清潔方面咧，大家就留意啦。即係我見過咧，有一啲屋咧係租完俾大學生一年兩年之後咧，咁啲盤啊或者啲廁所啊起曬積咁樣。咁你要接納呢樣嘢，因為咧佢能夠咧俾到一個好安定嘅租金你。甚至乎咧，我見到有啲業主咧係將一間間房咧就分俾一啲嘅大學生，可能佢係同一間學校，但未必識嘅，即共居啦嚇。甚至乎連個廳都啊隔埋個房咁樣。咁所以呢啲情況咧，人多，亦都即係個使用度高咧，咁嗰個損耗咧就大嘅。咁雖然咧你能夠可以攞到好高嘅回報租金啦，咁但係咧就你預咗啦，個裝修啊清潔費都會高啦，嚇、 嗯。 同埋如果喺租俾香港嘅大學生啊，或者係國內大學生咧，咁我又咁睇喎，國內大學生咧就又睇高一籌喎，因為好多時咧佢哋都會咧 一炮過俾曬一年係嘛， 租咁樣俾錢嘅喎，咁變咗咧你又唔使煩租金，咁啊同埋亦都啊即係唔需要成日日即係個個月去 check 租。咁呢個亦都係可以考慮嘅，係啦。 咁可能喺個租金回報嗰度咧，就唔好講個高字啦。今時今日就反而咧相對穩定一啲，同埋頭先阿 Joyce 都有講啦，即係就係、是、啊，佢哋可能內地啲學生咧就一次過可能俾半年租或者一年租咁啊，大家就唔使咁多交手啦，亦都咁多交涉啦，咁樣啊咁所以呢啲就係考量之列嚟㗎啦。咁所以咧，就算你做業主啊，放租想做包租公、包租婆咧。其實都有好多嘢需要了解同埋需要學嘅，咁啊，透過呢個環節咧，你會知道更加多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榮斯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該曬 Joyce，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今天都不可多见面，唯有约你到几点钟上线，全宇宙停顿上要过几天，至窗中开软件，谁和谁打开书簿空虚未填好，做苦水扭好咪高峰角度，你够亲力都好，反正想到前途，暂时没法拥抱。当快乐会消失得这样忽然，如世界也早给污染，每日仍旧有一天，明天无从得知发展，预计很多要事，现在每天。可中分睡眠，然后发现变迁都算做磨练，原来毕业也可免。谁和谁分开坚忍跟一再爱等，间中可收到邀请多庆幸，尝试伤心得很，今晚交换下文，话题尚算吸引。当快乐会消失得这样忽然，如世界也早给污染，每日仍旧有一天，明天无从得知发展，预计很 做磨练，原来毕业也可免。明明容貌已隔着片纱，若落泪亦要喝下它。店中多几家，再问你好吗？想到目前想起开心是几时？还是你我都竟已改变，昨日无用替孤单求医，然而今天自知。 最近咧，的而且确成日好似变咗一个新常态啊！ 嗯， 系啲咩咧？就真系好似呢首歌一样，视像见喎、 哦，系啊，隔住个 mon 咯。 系啊，陶旭伦加上陈建安啊，咁啊都系即系道出咗最近嘅一个问题啊！大家就见唔到面啦，就透过屏幕咧就 say 个 hi 问下好咁样啦，系、 嗯、 咪？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半钟，先听听新闻简报啦吓。 会不可于窗框里面，无法自然也亲身的去见。如再度团聚未算太惊险，什么都不概念。 我自己咧最印象深嘅咧就视像见系啲咩一个嘅情况咧，就系、是、由以前到而家咧都 keep 住一样嘢系会视像见嘅。 系乜嘢？ 就系咩咧？我有好多嘅亲属嘅，大家都知道我成日喺节目嗰度讲就系华侨底嘛。咁屋企好多嘅亲朋戚友咧都系喺呢一个嘅印尼嘅，系啦，或者有其他唔同地方啦。咁咧就由细到大咧系同佢哋真系成日视像见。 哦 是啊，因为那些表哥啊、表姐啊、姨丈啊那些呢，其实都是透过这个网络呢就一路 keep 住见住大家的样子的。 嗯、 所以就算我回到印尼的时候，回到印尼的时候呢，个感觉就不会陌生了。 挺好啊这个方法。 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视像见呢是一个非常之有用的事情。嗯、当然呢疫情顺利帮下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喺北京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像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明确展述中方喺涉及香港同新疆问题上嘅原则立场。习近平指出，涉港涉疆问题嘅实质，是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统一，以及保护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权利。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人、任何势力在中国制造不稳定、分裂和动乱，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习近平强调，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各国应该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又说中方反对搞双重标准，相信欧方能够解决好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美国国务院对打算前往中国内地或香港的国民发出的旅游建议，从不要前往更新为重新考虑是否前往。国务院认为出现已改善的情况，又指出重新考虑是否前往是第三级别的建议，代表有根据法例任意执法的情况，而不要前往是最高的第四级别建议。英国国会下议院辩论具争议的内部市场法案完成首读，将进入委员会辩论阶段。首相约翰逊游说议员支持的时候表示，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可以确保英国不会被外国势力分裂。又说现时英国需要额外保护，抵御欧盟以荒谬方式解读脱欧协议的意图。在野工党指出，约翰逊曾经形容脱欧协议是胜利，现时的做法是食言，质疑会引起混乱和违反国际法。回到本港，为期14日的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结束，累计有大约178万3千人接受检测，截至昨晚8点累计完成大约171万9千个样本的检测。自上个月29日网上预约开始以来，累计有大约137万6千名市民成功预约检测。政府发言人表示，普及计划可以成功和顺利进行，有赖中央政府全力支持，又感谢负责采样的6000多名医护人员和学员，以及负责支援工作的4000多名现职和退休公务员。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

敦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7:38嘅时间，继续晨光第一线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同埋阿欧喺度嘅，早晨。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早晨早晨。今日咧先讲下隔晚英超嘅赛果啦，咁啊车仔嘅狂迷应该会等到两三点睇埋嗰场波嘅，咁啊车路士赢波啊，3-1咧击溃对手，咁啊叻仔啊吓，咁啊有个好嘅。开季啦，咁另外狼队咧作客都2-0赢石飞联，咁啊睇嚟狼队今年咧就可以话系成为列强嘅第一步啊吓，因为上季咧已经打得好好噶啦，咁啊有机会啊吓，有机会踢到欧洲赛咁样啦，咁但系究竟今年咧关于狼队嘅球迷最聚焦就系、是、啊，究竟可唔可以分身得下咧？又有叫做球员可以踢到欧洲赛，又有啲球员可以留翻喺英超方面去作赛咧？因为常言道呢一类咧中型班咧个板凳深度咧就唔系好强劲啊，有啲即系你谂下。作为一个球员，喂，英超又系你踢， 系啊， 欧洲赛又系 正选，就踢得辛苦啲咯。咁啊，场场波都系佢踢， 系啊，咁就会有少少倦勤嘅情况出现啊，或者哇，踢到又系踢，即系当佢哋感觉踢波唔系乐趣，系一种工作嘅时候咧。咁啊，可能球员们咧都会觉得好吃力啦，好辛苦啦。 系时候睇翻足球小将到嗰阵时。 系啦，咁啊，足球小将就会话俾你听啊，足球系你嘅朋友。 系啊， 咁又希望。 跟住啲球员会话，朋友都系嗌交嘅时候噶，卢比度。 但系佢都有少少反驳嘅。依家睇翻，我都好中意睇足球小将。但系个反驳位就系话，喂，既然足球系你嘅朋友，点解足球会射到林元三只手流晒血啊？跟住阿健威只手，跟住阿利云嗰啲又有啲纸。子弹 又 号称杀人射球啊！喂， 搞到 朋友嚟， 搞到三叉神啊，就嚟死啊！咁样 咁样咁啊，可能都要引入一啲即系叫做血肉长城嘅元素喺当中、啊。 朋友嘅概念好广泛喺呢个漫画入边。 系啊，咁但系嗰啲都系漫画嚟嘅，即系好少。足球员可以射断守门员只手嘅，但有发生过嘅， 有 亦都真系有发生过。一射个波咧系破网嘅。咁但係喺啲落后地区嘅联赛， 因为个网本身都有窿㗎嘛。 係啦，佢本身个网系好流㗎，好似我哋旧时僆仔喺屋村踢波呢好容易破网㗎，因为好多个窿㗎。係 啊， 啲人呢好似当琴城网咁样琴啲足球架后面嗰个网呢。 嗯， 掹下掹下咪烂咯， 系啊， 烂咪好大机会破网。 就算你话打篮球嘅嗰、那个网，其实有好多其实即系叫远少少嗰啲啦，例如我屋企附近嗰啲冇乜人去篮球场，嗰、那个都系唔系篮球架，嗰、那个篮球圈嚟噶嘛。 系啊， 你穿针同大针你都分唔到嘅。 系啊，因为嗰啲网会俾人掹翻晒落嚟啊吓，所以有阵时康文署咧喺啲场地嗰度写禁止入樽系啱嘅， 系啊， 因为可能咧大隐隐于市啊。我同你入唔到樽咧，但係香港好多人係可以入樽，同埋掹爛啲網嘅。 冇錯啦，係。不過如果你話守門員咧，好多時即係唔係話射唔射斷手，最容易咧就係同籃球員一樣。即係篤魚蛋， 哦係啊， 哇嗰啲手指咧一傷起上嚟嘅時候咧，係、啊、完全係一定影響到佢接波。 係啊，常言道咧呢、這個守門員嘅手指咧，同埋啊即係專業嘅鋼琴手一樣，啲手指都係咁矜貴。 係啊，但係金剛指要練埋先得啊。 唔知會唔會要幫啲手指買保險咁樣？頭先講到個網字啊，講埋啊，即係美國網球公開賽啦，90后嘅球手終於抬頭贏到大滿貫啦。佢名字叫做迪安，咁啊記住佢嘅名字啦。咁啊今次美網咧喺拿度咧費達拿咧備戰嘅情況底下咧，加上祖高域咧俾人取消資格啊退賽咁啊，所以咧就形成咗咧迪安咧就可以啊攞到呢、這個美國網球公開賽啦。咁啊好多嘅前輩都有講話，其實就唔關淨係三大天王冇參加事嘅，其實迪安咧都係一位好出色嘅球手嚟嘅。咁啊希望大家俾多啲鼓勵佢啦咁樣。咁啊但係講完鼓勵過後咧，拿度啊立即宣布啊，咁啊休息咗半年咧，已經復出打呢個羅馬嘅賽事啦。即係即係啊，你呢個90后嘅小伙子，等我又再出翻嚟啊，打低你先咁樣啊。咁啊，究竟網球壇會係咪又係一個風起雲湧嘅情況出現咧，定還是？ 啊，长江后浪 系啦， 佢前浪啦、 啊，系咪嗱到出嚟教佢点样做世界冠军 咧？系啦，咁啊，真系唔知道啊吓，咁啊，但系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接住嚟美网之后咧，就到呢个另一项嘅大满贯啊，咁啊就系法网啦，紧接两周之后展开噶啦。咁啊，即系上届盟主咧，拿度咧选择放弃美网啦，以及咧即系两个天王咧，亦会先后出战今个礼拜开打嘅意大利公开赛嘅。咁啊，都有电视台会直播。咁大家可以又睇翻啦。嗱，讲开世界冠军咧，可以讲下呢一个就系咧，法拉利方面嘅，呢个 F1 方面啊，记住佢个车队名啊，就系佢车队就赢得冠军啦。讲紧就系黑帝咸美顿啦。咁啊，虽然咧，即系喺呢个意大利站啊嘅托斯卡尼站嗰度咧，两度出现红旗， 嗯， 多架车咧一齐炒埋一碟啊， 嗯， 系炒咗两次。原来咧，即系喺 F1 嘅世界咧，出一次红旗啦，咁啊全部。车暂停啦，重新再开始过啦，跟住第二次又炒车， 啊， 又再停翻又嚟过咁样， 啊。 其实有阵时睇翻呢一幕咧，我见到啲汽车炒车咧，自己都系驾驶者嚟， 都好影响个排位啊。其实咁样 系啊，同埋我自己都有啲惊，你都唔系好似 试 招炒险咁样炒埋一碟咧。 哇，有阵时见到佢哋成架嗰个 F1 讲紧系 F1 嘅方程式赛车咧，佢直头成架又打晒关斗咁啊，嘣嘣嘣嘣嘣咁样。 但系最后人都会冇事 嘅，所以个设计好嘢。 系 咯 系咯系咯， 呢度真系要讲个设计好嘢。 系啦， 竟然间 唔系叫大家模仿啊吓，先讲咗先系。 咁当然啦，即系佢哋一路炒嘅时候咧，炒车嘅时候咧，其实。佢嗰个设计咧系计咗佢点样炒车， 系 佢都系以保护咗嗰个嘅叫做 车手 为先嘅。 嗯， 呢样嘢系好难得噶。 系啊，嗰啲应该叫做科技力学工程啊。我估计类似嗰啲嘢， 物理嘢啊咁到底。 你系咪读理科噶？ 我读理科啊。 系啊，你可能会叻啲。我真 系 完全一窍不通， 好皮毛嘅咋。 哇，即系。究竟点解我哋啲车咧一撞就凹啦？人哋嗰啲车又话轻巧，又话碳纤啦，最后人都冇事啦，又冇安全气袋，又冇剩，咪其实有气袋嘅咁样。咁当然就有赖一啲汽车嘅工程人员咧去协助啦。咁呢一个， 我肯定一样嘢就系嗰个驾驶嘅技术啊。 哦，咁啊， 即系当佢要撞嘅时候咧。佢點樣可以喺叫做可能個 F1 咧，佢飛上去之前咧，佢做咗某一啲可能踩盤啊，或者油門啊、逼力嘅動作，令到佢嗰個受傷嘅意外咧係減到最低。 一定啊，講得好啱。而呢啲技術咧。我哋系唔识， 我哋梗系唔识啦。 同埋我冇经过专业嘅训练。 即系 Touchwood 讲句，我哋即系如果撞或者俾人撞嘅时候，撞就撞噶啦，系咪先？ 唔好再撞啦， 唔好再撞啦。 今年撞够啦，我觉得撞够板啦，咁样唔好再有道路嘅意外啦。 有啲即系题外话，有啲嘅方法噶，就 系 传咧，就系话如果你嗰排成日多啲碰撞嘅时候咧，你直头。去玩碰碰车 系咩？ 撞鸠 佢 啦！ 佢系嘛？ 你撞爆咗今年嘅 quota 咧，你系路上面路平安。 小华，你真系讲得非常有道理。所以咧，礼拜五嘅时候，我嘅享乐时代咧就讲啲关于碰碰车嘅 娱乐， 系啊，但系亲子嘢嚟嘅， 哦， 到时可以讲俾你同芭比听下啦，咁，哦，样。咁啊，唔知系咪可以应咗好似啲血光之灾咁样？ 系啊， 咁你去捐下血， 捐下血咁样。 啊， 同一个套路嚟嘅， 冇事冇干啦。咁大家都系啦，路上零意外啦。咁特别今日天雨路滑啊吓，咁啊听紧收音机翻工嘅你啊，或者揸紧车咧翻工嘅你，梗系希望你路路畅通啦。呢啲嘢等小弟受晒就得噶啦。 咁 啊，但系有经典嘅一幕咧，啊呢，這个 讲到自己割肉喂鹰咁样。 哦，咁唔系，咁我都横掂都发生咗啦，系咪先？咁啊，当食咗就算噶啦，呢啲嘢系咪先？我哋呢啲做细嘅。好啦，转个角度讲埋咧，喂，法拉利啲车队咧第一千场。出战 F1 赛前咧，21岁车神之子咧，米克舒密加咧，咁就获邀驾驶爸爸嘅战车。舒密加喺2004年攞到世界冠军嘅红色战车咧，哇！绕场一周，其实好型啊！呢一件事，我想讲，即系我记得2004年嘅时候咧，我都好沉迷睇舒密加嘅比赛，个个人一上到架车嗰度，都觉得自己系舒密加。上一代嘅车神就 系 冼拿啦，咁啊冼拿之后就系舒密 加啦， 舒密加之后就到咸美顿啦。 嗯， 咁大家仿佛系玩一个十年嘅赛车手，劲到十年， 啊， 我觉得好有型，当然嗰个亦都系一架名牌嘅汽车啦。咁啊，俾自己个仔去揸翻咧，成件事都好似嗰阵时高智能方程式咁样， 系，哦，啊， 即系有啲咁嘅放味，即系啊，即系爸爸设计咗啲嘢。 哦，系，啊，爸爸设计嗰个嗰架叫雷神啊嘛， 系啦，啊，跟住阿仔去传承翻咁样，咁所以都啊几有意义嘅一幕啦。大家可以上视频网站攞翻出嚟睇下，我觉得几型嘅嗰个感觉都。 纯明的志气高涨，歌高建议不分昼夜，那句命途难一些，拼命换来光辉四射，厄运面前谁退却？他一再挣脱绝境勒索，平尽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满觉身体质素难争先，无业小伙子跟单亲母亲勒开辛酸，抗拒顺命的就冲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踏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出彩，各路建议不分昼夜，那句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厄运面前谁退却， Rubber Band 的建议。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嚟到国际新视野，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嗱，我哋呢个年纪咧，可能就未会去谂到咧，到底咧将来如果自己真系咧离开咗呢个世界嘅时候咧，会点样去处理自己嘅后事、 啊？其实我成日谂噶， 吓、啊、真系噶， 系啊。 你谂到咩阶段啊？ 讲真，我真系会成日谂啊，如果我而家死咗咁点咧？ 咁点咧 ？Touch wood 咁讲啦，系啦，即系我自己系百无禁忌啫，系啦。咁我又会谂啊，如果我而家死咗，我又会赖低咗边个边个？咁样咁啊，佢又好惨嘅，咁样即系成日都会谂呢啲咁啊。譬如，其实我个人咧好，我个人好惊死嘅， 系 好多人都唔觉，因为我成日玩好多嗰啲活动咧都危险。 嗯，都系、哦， 系啊，即系又上天又下海，咁好多人就会觉得喂，其实你好危险咁、哦、样，成日跑嗰啲地方又好危险、哦。但我就讲一句咧。嗰啲咧叫挑戰， 嗯、 但系咧我系一个好惊死嘅人嚟嘅、 嗯，所以我好小心。 你讲得好啱啦，即系做任何嘅活动之前咧，由于我惊死啊、 嗯， 但系嗰个系一个富挑战性嘅活动，佢系一个令到自己有机会突破自己嘛。咁、 嗯、 我就会将嗰个嘅危险性咧就即系睇得好准， 嗯、 即系样样嘢都以怕死。但我承认我系怕死嘅，胆细嘅，咁啊用呢一样嘢行先。啊，可能就系因为咁咧。我就發覺成日都會、叫做安全至上，咁但我又成日會諗啊，如果呢刻咧、死咗咁點咧？即係有陣時候，譬如、搭交通工具都係㗎、 嗯， 有陣時候、譬如搭巴士、搭鐵路或者自己揸車嘅時候都係啊，如果呢程車喂過唔過意唔小心，哇咁啊走咗嘅話都幾咩嘅喎咁樣。咁嗰程車我特別咧會 alert 啲喎。 哦，咁你有冇為咗你呢一啲即係未知嘅諗法咧，去做一啲準備咧？即係例如寫定自己户口嗰啲密碼，然之後阿老婆老婆我收埋曬嗰啲咧户口密碼幾多個户口，我收埋張咩？會唔會做呢啲嘢？ 冇啊，我個人冇咩可以留低啊！你知唔知啊？就係、是、慘啊，慘在呢樣嘢，即係我已經喺度諗啦啊！如果自己走埋冇人冇物嘅話，好慘喎、啊！就係因為冇人冇物啊嘛。 咁你如果擔心佢哋， 俾佢哋 留啲錢俾佢哋咯。 冇啊，係保險嗰份咋。 嗯， 咁啊，保險嗰個 friend 嚟噶嘛，咁佢會搞噶啦。 幾好啊！你揾到一個可信賴嘅朋友。喂，點解突然之間今朝咁講咧？因為咧，睇到新聞報道咧，就係講日本啊。嗱，香港咧，即係個殯葬方法咧，不外乎都嗰幾個噶啦。都係土葬啊、火葬啊，咁甚至乎而家可能比較多咗人去選用嘅咧，就係啲海上撒灰服務啦。因為咧，我本身都唔知道原來海上撒灰服務。 仲有啲撒灰嗰啲公園。 啊，嗰啲係啦，嗰啲花紀念花園啦，咁即係都係呢幾種啦。咁其他譬如你话内地咧，又多咗好多其他嘅一啲嘢啦，即系你都应该有听过嗰啲天葬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甚至乎我以前喺去旅行嘅时候去黄河咧，就都睇到有其他一啲葬嘅方式啦吓。 扎落去黄河嗰度啊？定系？ 佢哋嗰啲都几特别。你可以话特别嘅，因为初初咧就见到有一啲漂浮物咧喺个黄河嗰度冲过，咁大家喺度睇紧呢个好雄壮嘅即系水流噶嘛，觉得系啲咩嚟嘅咧嗰啲咁，以为系垃圾啦，定系乜嘢咧咁？咁当时嗰个导游就解释俾我哋听，其实都系当地一啲嘅传统嘅葬嘅方法啦，咁样，咁亦都有见过类似嗰啲天葬啊咁上下啦， 你有见过？ 见过， 我喺网上面见过啫。 我见过，不过我见到嘅时候咧，就已经唔系好完整嘅一样嘢嚟嘅，系差唔多已经完成咗啦。所以佢个恐怖程度就唔系真系咁得人惊嘅。 你有去过新疆嗰边？ 有啊，我去过好多地方啊。其实国内嚟讲系啊，咁所以就都见过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啦吓。咁啊，但系今朝早讲嘅咧就系日本嘅一个叫做新嘅葬嘅方法咧，就叫做宇宙葬 吓， 系啦。咁大家又谂啦，即系而家就成日都话人会唔会适合搬去其他嘅星球嗰度住啫？ 火星咁 系啦。咁到底你话宇宙葬系乜嘢嚟嘅咧？咁原来咧佢个方式咧就系咁嘅。首先咧就会将你嗰啲嘅骨灰咧就装咗入去一个咧球体入边。咁个球体咧就几大咧？就大概系2公尺至到2.5公尺咁上下啦。 即系骨灰咁咁。 系啦系啦，咁样一个格咁样啦。咁然后咧，当佢随住个气球咁样飘上去上空。嘅时候咧，去到大概40至50公里嘅平流层嘅时候咧，嗱嗰一个位置叫平流层， 即系近大气层嗰度啦。 系啦，咁啊差唔多3个钟头咁上下啦。咁然后咧个气球就会开始慢慢因为嗰啲压力咧而去胀大咯。咁啊大家幻想到啦，当气球胀大会发生咩事咧？ 嘣！ 冇错啦。咁当个气球一爆嘅时候咧，咁装喺入边嗰啲骨灰咧。就会回归大自然啦， 哦， 即系佢哋个理念系咁样嘅，咁有啲人就话，咁你咁样杀法会唔会对个环境其实都构成咗啲损害啊，或者会唔会杀翻落嚟对于人嘅生活啊、民居啊等等都有影响咧？咁佢哋咧其实就话，呢一个都属于系一个环保嘅方法嚟嘅， organic嘅，因为 系啦，因为佢话其实你咧去到咁高嘅嗰、那个气流层咧，当你再接触到阳光同埋水咧，其实你已经系可以一落翻嚟就已经分解咗。咁所以就真真正正嘅叫做回归大自然咯，即系佢哋嗰个理念系咁样嘅，咁所以就听到话有呢一种咁样嘅新嘅葬礼方法咧，咁多唔多人去用咧？咁目前咧即系推出呢一种葬礼嘅方法嘅嗰啲代表咧就话，其实都已经做过几百个呢一种方式嘅葬礼噶啦， 做咗噶啦， 佢都做咗噶啦，已经 几百个添啊， 系啊，有几百人已经试咗啦， 我以为系谂住。下一鋪推出嚟嘅 proposal 就試下呢只啦， 已經試咗啦。咁啊，同埋咧，亦都有跟住咧接踵而來咧，都話覺得OK 喎，咁樣咧，都有人去再報名，準備去做。 報道有冇講到就係話佢係個平流層啦，平流層係大家嘅，係咪先？即 係你漂到上去點分啊？ 係啊，即係平流層係大家嘅。有冇話係日本領空個平流層啊？定還是如果喂我係中意我純美嘅，因為你知日本人好多純美噶嘛，我要去美國嗰邊嘅平流層。 嗱，佢又冇講到呢一個咁樣嘅規定，我相信都係可能加啲 extra 嘅收費嘅啫。但係咧，佢亦都有講喎，呢一個負責做呢一個葬禮嘅嗰間公司就話咧，其實因為你啲骨灰咧喺個氣球嗰度釋放去平流層之後咧，都會隨住呢一個嘅風啊，喺個平流層嗰度移動嘅。咁所以最撚尾啊，小白你講得啱啦，就算你喺邊一個嘅地方嘅上空嗰度開始去釋放呢個氣球咧。佢分分钟咧都唔系喺嗰个地方嗰度散落同埋分解嘅。 咦，我唔单止系回归大地， 你直头环游世界添啊！ 系咯，真系 系啊，你都可以咁样谂嘅。 系，喂，你 buy 唔 buy 呢一类嘅方法咧？ 我觉得。冇乜所谓咯，即系我又冇乜话好特别觉得一定要点样去进行自己葬礼嘅。其实我都系睇价钱啦，我觉得吓。咁佢呢一个咧个价钱大概系万零蚊港纸咯。

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好，车龙都有待消散。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的坏车都是啱啱拖走了，一段时间车龙才消散的，但意外和坏车都是处理好。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CIBS 香港运动复康，有残疾运动员永不言弃嘅故事。 由绳下降落去个悬崖底嗰度啦，我就靠自己。一条绳，再加埋一双手连埋个轮椅，由个谷底狮子山嘅悬崖底爬翻上狮子头。 庇护众生，了解在港难民嘅生活。 Sometimes me live 6 months in poor because I have no help. You lived in poor because I have no money for 6 months. Yes, it's too much. You're homeless. Yes.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二台通识六十秒。 毕咗业想揾第一份工，有乜嘢途径呢？ 我知道，你可以参加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佢哋专为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士或以下嘅年青人提供唔同行业嘅培训课程同埋工作机会噶。 出面好似都有好多类似嘅计划，咁展翅青见计划有乜嘢特别先？ 佢哋提供嘅培训课程全部都系免费噶。培训内容包括求职同埋处理人际关系技巧训练、团体协作、电脑软件应用、职业技能同埋职业语文。只要出席率达到80%或以上，仲会有培训津贴俾翻你噶。 听落唔错喎，咁展翅青见计划几时截止报名噶？我惊赶唔切啊！ 佢哋咧全年都招生嘅，几时想参加都可以申请噶。想知多啲，你可以去到佢哋嘅网页嗰度睇下。 又好，等我即刻去睇下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八一一早上的时间8:11。 早晨早晨。 继续我们的晨光第一线，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除了有阿欧，还有芭比， 早晨， 还有我彭仔响说，哇，雷暴警告，原来现在，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的9:00，外面都真的有些想落雨这样的势头，大家揸车的朋友都要在路面上都小心一些，因为刚才在这个回来电台的 途中咧都見到 有啲 因啲交通意外而導致嘅小型擠塞咁樣啊咁嘅。喂，咁啊依家咧出邊嘅氣温咧就27度，相對濕度94%嘅。詳盡嘅天氣預測咧，巴別啊。 咁今日嘅天氣預測咧就係咁樣嘅，大致多雲，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下午驟雨咧就減少啦。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咧骤雨就会增多啦。 系咪好好玩啊？ 系啊，做乜遮住人哋个 mon 啫？ 正话啊，即系我唔好意思吓，我突然间拎起份报纸咧就遮晒成个画面，得佢睇唔到。 养住你先，攞份报纸养住 一窒啦。唔好意思啊，阿伯， 你要玩下啫， 好玩咧， 好玩啊！ 执生啊！呢个游戏 好嘢，越嚟越叻啊 ，Barbie 你啊， 真系好啦。咁啊，除咗呢一个嘅天气要知咧，咁我都会拜下呢一个今天嘅系啊，通胜我哋中国嘅传统智慧。今天咧，农历7月28啦，嚟到吓，今日咧就适宜嘅事情咧，包括系祭祀啦、出行啊、祈福啊，仲有沐浴。仲有教牛马，系教唔系养 ，train 嘅 train 佢哋 冇错系 train 佢哋。咁同埋咧交易，今日适宜 吓 ，OK 啊，好啦。另外咧，咁有啲咩话忌嘅咧？咁啊，包括咧就作祖，仲有系安葬、收坟呢啲，同埋动土咧，就话今日咧就唔系咁适宜啦，咁讲，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 咁啊，通胜就咁样讲啦。果然啊，个市都系非常升得好凌厉，咁啊，即系港股又升啦，隔晚美股啊，道指啊升300多点啊，纳指都升200多点啊，吓，今日咧系时候咧要睇下个市咧有冇机会啊 再上啊， 系啊，再升上， 可能回吐咧。 哎呀，希望唔好系咁啦。好啦，咁啊。请 好快好快 转个头就同大家分析一下股市啦。灰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叫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OK， 是时候看实个大市了。8:15的时间，今天请来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帮我们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昨日的市呢，恒指升了136点，咁就收报24,640点，但其实咧全日嘅成交咧 系 1,000亿都唔过， 粒粒地 900几， 系粒粒地，咁 仲有冇力咧？ 系，但系睇翻隔晚美股啊，几好啊吓，咁啊道指高开之后咧，都算啊维持到个升势啦，咁啊美市都收300几点啊，升300几点咁样，咁啊纳指都升200几点啦，咁啊睇到都系啲科技股领涨，啊睇嚟大市又做得好翻啲，尤其是嗰啲。我同阿彭仔都唔识嗰啲晶片股啊，嗰啲晶片股，喂，点分析咧个大市，无论美股以至港股方面嘅市况啦 ，Kenny 交俾你。 好啊，嗱，所以咧就其实之前有啲投资者或者朋友方面咧就话。会唔会即系开始咧，就系将啲科技股份方面咧嘅资金就褪翻去啲传统股份啦。咁但系我始终觉得咗传统类股份方面咧，就炒落后短炒，我觉得有机会嘅。咁但系咧就你话系唔可以维持翻一个比较长久嘅升势咧？咁我始终都系觉得呢个系科技啊、新经济方面咧就会比较系胜算啲，因为始终佢哋而家真系嗰个系业绩啊，同埋个业务前景上边咧就系真系有个改变喺度啊嘛。咁所以咧形成咗就系唔同咧，就系话 即係嗰個傳統類股份啊，傳統股咧都係面對緊個盈利周期方面咧嗰個係不明朗嘅情況。咁尤其是我哋睇翻啲航空股啲啦，譬如國泰咁，你就有機會嚟緊可能十月份會係開始裁人添啦， 唔使保就業啊。 所以基本面咧，即係嗰啲傳統類股份方面咧，都未必係真係咁樂觀住嘅。咁但係當然傳統股裏邊又唔係全部唔得嘅。咁你譬如好似啲內需嘅，即係佢內地嘅內需消費股嘅，譬如嗰啲咩？大邊爐嗰啲，哇，咪不斷咁破頂咯。咁或者一啲嚟緊啦，十一呢個黃金週啦，同嗰啲旅遊相關啊，內地航空嗰啲咪 OK 咯。咁所以變咗就要係個別睇咯。但係新經濟咧，我覺得就比較係穩妥啲嘅。 係，哇！不過如果講到話新經濟咧，啊，即係啲行家咧就將咧今個星期咧啊，唔知係咪佢只作一個咧有啲睇頭。叫做科技周啊，今日 係啊，好多科技巨企都有啲 有啲搞作啊，譬如呢個騰訊啦、蘋果啦、阿里巴巴啦、Tesla 啦，咁啊，全部都係今個禮拜咧就會有一啲嘅聚焦嘅項目會出現嘅咁啊，呢個禮拜嘅科技周對於我哋啲散户股民嚟講，如果要參與一下啲新經濟嘅投資，係咪喂好趁呢個禮拜嗱聲啊？ 你知可能都會。冲起下噶嘛，突然间又公布一下啲新 product 啊、新计划啊，咁样会唔会有机会咁样？ 我谂就其实科技周系个名嚟嘅啫，最紧要咧就话系咪真系好似头先讲有冇新嘢？因为咧新经济类股份咧，点解佢嗰个估值咁高，大家都追捧佢咧？就因为佢嗰个盈利增长方面咧系真系劲，同埋咧盈利增长劲之余嘅话咧，其实佢真系不断有一啲。新嘅即系业务啊，或者新嘅范畴嚟到去发展嘅。你翻腾讯为例啦，咁佢就系嗰个归根究底就话，因为佢已经拥有一班成十亿嘅客户啦。咁喺个十亿嘅客户里边嘅话咧，就推陈出新，就唔同嘅服务啊，唔同嘅产品，甚至乎去踩埋其他嘅界别，譬如金融界啊，或者系一啲服务界嘅话咧。咁佢都可以咧，即係令到佢 business model 方面咧係持續性嘅增長。咁你傳統行業就好難做到呢樣嘢咯，即係傳統行業好少啲 crossover 交叉銷售嘅嘢噶嘛。但係咧新經濟裏面就唔同啦，就其實喺網絡世界，大家都成日會 crossover 交叉銷售啊，利用對方嘅客啊咁樣。咁你變咗嗰個係增長動力啊，可以可持續性就會比較係明顯啲咯。咁所以如果你話科技周嘅，咁其實每間公司如果有啲新業務發展、新嘅方向嘅話咧，當然對嗰個係盈利嘅增長嘅動力方面幫助咧，就會特別大，亦都吸引到啲投資者咧，就將目光再睇前啲啊。因為你間公司個估值貴，點解可以貴咧？就因為你啲人睇前啲啊嘛，唔係睇而家依個。一刻嘅盈利基礎嘛， 哇！咁如果係咧，其實頭先噏過嗰幾間咧，佢哋今個禮拜要做嘅事情都係話俾人聽，佢有啲乜嘢新嘢要出台啊！ 但係譬如蘋果公司咁樣咧，佢唔出嗰部5G 機咧，琴日股價都係咁升喎，咁啊出又升，唔出又升，咁佢。稳晒啦，系咪啊？公入佢赢， 佢系咪真系唔使出到五 G 机啊？ 系 啦，就出其他嘢啊？ 究竟系咪咁样咧？即系呢个分析又系点睇咧 ？Candy 吓， 苹果真系卖得好嘅。你睇翻，尤其是喺中国市场咧，佢哋今年第二季方面咧，讲个增长系讲紧两成几，即系全球嗰只手机嘅出货量都系跌噶嘛。咁但系咧，苹果方面咧就系讲紧增长嘅。咁同埋佢个 market share 喺内地方面咧就系不断咁上升咯。咁我谂因为。其中嘅因素就係因為華為啦，因為華為受到打壓嘅，咁所以出貨量係減少啦，咁所以形成咗蘋果就同埋小米方面咧都係受惠到啦，咁同埋嚟緊就話咩嘛，十月底蘋果就會出 iPhone 12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推動，因為佢係 5G 手機同埋全新嘅晶片啊嘛，咁都會係可能引起一個新嘅換機潮咯。咁另外就頭先提到 Tesla 咧，都值得留意就係 Tesla 相關股份，譬如好似共豐咁樣，因為 Tesla 咧喺九月22号咧就应该会有个新嘅 电池啊，好似 系供风电池啊， 系啦，就同电池有关嘅，咁就可能会增加锂嗰个使用量咯。咁而供风就系Tesla 最大嘅锂化合物方面嘅 supplier 啊嘛，咁亦都系接嗰个锂金属嘅全球嘅市场份额咧系超过五成嘅，咁所以一啲相关股份可能就会受惠咯。 琴日都升唔少啦，呢个供风锂业咁样啊， 即系连佢周边隔离。 啊，同佢有啲合作關聯嘅都要留意埋。 哦，係啊，因為你其實汽車，尤其是汽車點解咧？每個國家都係啦，推動呢個經濟嗰陣時嘅話咧，其中一個好重要的範疇就是推動汽車，因為咧汽車會帶動周邊嘅產業噶嘛，佢唔係就一部車。咁可能有呢個係即係零部件啊、engine 啊，或者係車胎啊等等各樣嘢嘅話咧，會帶動成個產業鏈嘅活動啊嘛。 咁啊，所以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嗱 ，Kenny 今日咧時間多少少，同你講埋呢個題目啦。咁啊，我同彭仔就唔認識噶，同埋我同彭仔影講出嚟咧，說服力唔大。但係你作為香港股票分析師會即係主席咧，你真係要講下嗰啲微信女嗰啲騙局停不了啊！再有散户咧中招啊，輸身家添啊！琴日有隻咧建築工程嘅本身股咧就遭到洗倉咁樣咁啊，叫即係其中一隻股份啦。咁啊，費事大家再追落去睇啦！如果你其實你打開報紙，份份都寫噶啦。咁啊，喂，其實呢啲叫做微信銷售嘅騙局啊，究竟點解？即係好，即係其實每日都發生，每日都上報紙，都不斷有人中招嘅喎。咁啊， 呢個都奇怪啦。 同埋啲銀碼都唔細嘅時候，你唔肉赤嘅咩？係 啊，同埋 解會 即係你人哋 post 一嘢，你就真係哇，成副身家推落去，咁係咪真係有？ 究竟呢個係財經上面嘅分析啊？定系心理学方面嘅分析咧？ 你真系奉劝下，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真系唔好中呢啲陷阱。Kenny 交俾你讲下 啦。我觉得就其实都系某个程度上同心理有关嘅，因为点解咧？咁当然佢唔会第一次喂叫你买 A 股票就即刻你信佢噶啦。咁其实通常一般嚟讲咧，呢啲咁嘅集团咧，好多时都会系先行呢个系部署一啲时间嘅，可能咧就会俾一啲股票你佢哋所谓叫福利票啦，即系俾福利你嘅。可能俾完你之后嘅话咧，就真系咧嚟紧听日就会赚钱噶啦。咁或者係會俾啲大路嘅股票你嘅，譬如可能小米啊，或者係騰訊呢啲，咁取得你嘅信任之後，呢個其實永遠都係而家騙徒嘅手法，都係取得你信任之後先呃你嘅。咁如果你唔信任佢點呃你咧？咁所以就變咗係令到你係建立咗呢個信心之後啦，到最後咧，佢先至會係推一啲咧，就係扇你一鑊嘅股票俾你啦。咁但我覺得咧，就不過通常咧都係咩嘅？即係嗰個萬變不離其中咧，你都要留心翻就話，如果佢係好緊張咧，要你問你買咗未？跟住將嗰個係買賣記錄咧，就要 cap 俾佢嘅話咧，呢啲人就要特別小心，因為佢就係要攞呢個係記錄嚟到去同嗰個係呢個咩話事人攞錢噶嘛。咁所以咧，點解佢咁？譬如普通朋友或者普通，好似我哋投資專家咁樣，我俾咗意見你，咁我唔會好關心你話有冇買到噶嘛，我會問你攞個交易記錄噶嘛。咁如果真係咧不斷問你攞交易記錄嗰啲人咧，你就特別要小心咯。 咁我如果真係要攞 交易记录， 我将上面一啲 number 我自己个人嗰啲资料咧涂咗佢咯， 我涂咗都 涂咗佢之后再俾佢咯。 系啊，但系即系 Kenny 讲嗰个，除咗佢攞你资料，就系其实呢个都系陷阱嘅其中一样， 骗徒嘅坏人嘅手法。即系如果佢成日问你攞交易资料嗰啲嘅话咧，咁其实呢一啲人一定系有问题咯。 哦，即系唔在于嗰个交易记录入边有啲咩资料， 我唔系在于个内容啦，我系在于咧佢行为啦。 哎哟， 譬如我哋而家我哋分析员咁同你。我哋俾建議投資者，我唔會問佢攞交易記錄睇噶嘛，因為你有冇買到唔關我事噶嘛。但係咧，呢一啲即係所謂嘅微信女又好啦，或者呢啲投資群組都好啦，嗰個入騙徒嘅賺錢嘅 model 咧，就係去結投即係呢個推介咗俾你，說服你買完之後咧，佢就會揾翻個莊家係攞一啲佣金噶嘛。 所以即系大家就要小心小心提防提防啊！我今日咧要申报一下先啊，唔系识啲微信女，不过咧要讲咧，其实微信入边咧唔系净得女士嘅，可能有啲呃人嘅都系男士嚟嘅，所以有阵时我哋成 嗱小心啲啦。而家咧就顺便提醒一下，因为而家好多投资群咧就唔系用靓女啦，就用我哋咧，反而我哋呢啲咁嘅 专业形象。 系啦，直情用翻、我都有試過俾人哋用嗰、那個group 嚟，就係、是、 你小心啲啊 ，Kenny。 咁又好多啲用我哋嗰、那個分析師協會嘅會員啦，或者甚至會嘅名字啦，咁即係大家投資者好要小心，我哋唔做呢啲。投资群组嘅 微信哥都要留意小心 系啊，同埋你真系要有认证先得啊！如果唔系你哇 ，Kenny 话推，其实都冇讲过嗰只股票， 啊、 其实 系咪真系有认证又可以放心啲咧？ 是 很難，因為你 WhatsApp group 是沒有認證的嘛，佢而家佢而家就開始進展到唔係淨係微信啊嘛，WhatsApp group 嘅話咧，啲WhatsApp 群組都用呢啲咁嘅手法咯， 咁啊仲危險啊，大家要精明啲，精明啲嚇。 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聽日再傾過好嘛，多謝你， 拜拜。 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Kenny 咧，頭先又提下大家嗰啲咧叫網上嘅陷阱啦。咁但係咧，我同 Barbie 咧都可以提下大家咧，今日天氣都要注意。咁啊 ，Barbie 依家交俾你講多次啦。 係啊，希望今次咧會唔會有嘢遮住個 mon 嚇？ 冇啦，撥開雲霧見青天啊！ 係啊，嗱，因為今日咧真係都幾多雲啊，大致多雲啦，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稍後驟雨減少，最高氣温咧就約31度，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咧，部分時間有陽光，接近週末咧。骤雨就增多，现时室外录得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4%。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9点钟。 寻日咧，彭爷爷咪话佢已经食咗月饼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所以咧都同大家分享咧，即系原来咧月饼咧嗰个嘅口味啦，以至到佢嗰个嘅制造啦，有啲系新派啦，里边啲馅料嘅选材啦，又真系咧乜嘢都可以用得着咁样，好似我最近咧就有收到一种嘅月饼咧，佢系用一个白肉啊， 白肉 系啊，白 酸泥白肉嗰啲白肉， 白肉。配呢一个红豆咁样，系啦，我最初以为白玉咧个贪个名靓嘅啫，系咪即系白莲蓉啊？ 系咯，最后搞咗出嚟话， 我都系咁样谂咯。如果你要去谂系乜嘢嘅话， 但系咧我就问翻咧呢个制作嘅人士咧。白玉就唔係呢一個白蓮蓉嚟喎，原來 唔通係水果，即係白土咁樣啊？係 咪糯米糍啊？ 呢一個嘅白玉咧，你有冇識熟唔熟呢一個台灣美食啊？ 唔熟喎，真係唔熟啊！ 係啦，咁其實咧就台灣咧就喺寶島方面就好多呢啲啦，即係白玉咧係好似一粒。即係湯圓咁樣咧， 嚇 咁咁所以咧，佢係用嗰啲嘅東西咧嚟到去做嗰個食材咁樣，咁嚟到咧係製造呢一個嘅月餅嘅餡料，唔知係咪咁樣咧，佢可以咧係較為淡口啲，即係如果咧驚話哇好甜爺爺啊月餅咁樣，呢一種如果係用白肉嚟去做個餡料咧，似乎咧就可以適合啊俾一啲嘅朋友咧。是不喜欢那么吃得甜的、 可以大家去台湾店铺找一下来买一下、 我不是说那些店铺有、 是不是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欧洲领袖举行视像会议。路透社报道，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同港区国安法等议题上，欧方在会上立场强硬。欧洲领袖要求习近平收敛对香港的压制行动，尊重少数族裔同开放市场。报道引述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话。 港區國安法繼續引發重大關注，又指在香港民主聲音要被聽見，權利要受到保護，自治要受到保障，這些都是歐盟和成員國一致同意的回應。密歇爾說歐方向中方重申關注北京方面怎樣對待新疆和西藏地區的少數族裔，以及怎樣對待人權捍衛者和記者，歐方要求容許獨立觀察員到新疆。報道又指歐方指責中方違反很多全球貿易規條，包括過度生產鋼材和盜取知識產權等等，中方否認。新華社報道，習近平明確展述中國在涉及香港和新疆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涉港涉疆問題的實質是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安全、統一，以及保護各族人民安居樂業的權利。中方堅決反對任何人、任何勢力在中國製造不穩定、分裂和動亂，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干涉中國內政。習近平強調，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各國應該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又說中方反對搞雙重標準，相信歐方能夠解決好自身存在的人權問題。英國國會下議院辯論具爭議的內部市場法案完成首讀，將進入委員會辯論階段。首相約翰遜遊說議員支持的時候表示，法案如果獲得通過，將可確保英國不會被外國勢力分裂。又說現時英國需要額外保護，抵禦歐盟以荒謬方式解讀脫歐協議的意圖。在野工黨指出，約翰遜曾經形容脫歐協議是勝利，因此做法是食言，質疑會引起混亂和違反國際法。美國國務院對打算前往中國內地或香港的國民發出的旅遊建議，從不要前往更新為重新考慮是否前往。國務院認為出現已改善的情況，又指出重新考慮是否前往是第三級別的建議，代表有根據法例任意執法的情況，而不要前往是最高的第四級別建議。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3,382點，跌17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5，日元105.69，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9，人民幣6.813，英鎊對美元1.284，歐元對美元1.186，歐元對美元0.728，新西蘭元對美元0.6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5.12美元，賣出1956.19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大驟雨同狂風雷暴，稍後雨勢減少，最高氣温大約31度，出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接近週末驟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延長至到上晝11:45。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广福村嗰条支路啦，即系近住圆洲仔嗰度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呢一条唯一嘅行车线系封闭，咁影响到咧，主要就系影响到大埔嘅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即系太和方向啦。近住南运路呢一段挤塞，排到去圆善路近住宏福苑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广福村嗰条支路，即系近住圆洲仔嗰度啦。条支路咧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条唯一嘅行车线系封闭，咁主要影响到咧大埔嘅太和路去太和方向，即系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啦。跟住南运路呢一段挤塞，排到去圆善路近住宏福苑对出。咁较早前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就有紧急维修，管道里面嘅快线曾经封闭嘅，咁而家呢个工程已经完成咗啦，快线重开，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这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后少少近住天马苑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排到去风力楼。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挤塞，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出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呢一段咧，仍然都系行车缓慢，排到去运头塘村。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一带咧就挤塞。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光板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大榄上斜。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龙尾奇德尊新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繁忙啦，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是一个编辑，想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说声多谢，亦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多谢你们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她仲是瞓得好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啊 ，Barbie， 今朝有冇遇到个暖流啊？ 冇啊，因为阿女琴晚跟咗婆婆瞓啊。 哦，咁会唔会令你今朝好唔开心咯？ 咁都唔会，因为朝头早要早翻工，冇办法啦，所以瞓得好啲啊嘛，唔系唔通一早吵醒佢咩？ 好，咁啊，保持住一个咧开心。开朗的心情呢是去工作都是好事来的。 啊、 好啦，咁在呢一度你听緊嘅呢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啊 ,8 点39分啦。直播室呢除了有阿 Barbie 啦，有我彭仔啦，亦都有小白响树嘅。咁我哋准备呢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呢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就话本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呢就恐怕呢会出现反弹，咁寻日咧就再新增有14宗嘅病例，12宗咧系属于本地感染，连续两日维持双位数，当中有6宗系经全民检测验出嚟嘅。咁追查发现咧，其中一对夫妇系同咧唔相识嘅一名49岁嘅无业汉，就经常咧去到屯门乡事会路一间餐厅，叫做咧都城餐厅嗰度咧食早餐。卫生防护中心咧会安排餐厅员工系作呢个病毒检测，咁而餐厅咧需要闩门消毒。咁等待員工檢測有結果之後咧，先至係恢復營業。除此之外咧，就屯門區尋日單日係急增有6個個案嘅。咁而自上個禮拜一開始累計啊，區內咧至少係錄得有14宗嘅病例。咁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啊梁子超推斷咧，或者咧同啊早前啊貨櫃碼頭以及係康治 梨木樹宿舍群組爆疫，令到新界西地區出現呢個傳播鏈，擔心一旦出現二代或者係三代傳播，疫情將會更難控制咁話。咁本港尋日咧係新增有14宗嘅病例，以及咧係不多於10宗嘅初步確診嘅。咁累計嘅個案咧已經係增加去到咧4971宗。咁另外有一宗咧係疑似個案嚟噶。咁至於講到呢一個死亡嘅數字咧，好不幸啦，又多一名咧77歲確診嘅老翁咧就係離世嘅。咁喺香港咧累計呢一個新冠肺炎疫情咧導致到死亡嘅人數咧係去到101人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 好啦，跟住咧就睇一睇今日明報嘅頭版咧，就講到話啦，7000名嘅僱主咧係放棄申請保就業。結業潮恐至嘅，咁啊，講到政府保就業計劃咧，第二期收到18.4万份申請，包括咗咧係15.8万名僱主以及係2.6万名自雇者，其中咧僱主申請咧較第一期係少咗約10000名嘅，咁啊，而且咧約7000名曾經獲發第一期工資補貼嘅僱主咧係放棄申請嘅。另外政府早前公布第二期申请详情的时候，就要求两大连锁超级市场如果要申请第二期资助，就要向顾客提供优惠。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昨天就表示，已经收到两间超级市场就住第二期计划的网上申请和回馈顾客为赠弱势社群的建议。创新办正在审视有关的建议，会尽早公布细节。至于民建联副秘书长兼超市格价关注组召集人颜文宇就说，要求两大超市尽快公布计划的具体内容，等全城监察到底是不是真减价。政府发言人昨天就表示，保就业计划的第二期是接到15.8万名雇主的申请，是较第一期少了10000名的。第一期工资补贴的雇主放弃申请亦都是有大概7000名的。政府咧系预计首批成功申请人咧，可望本周内透过电邮同埋手机短信咧收到通知嘅。发言人亦都提醒申请人啦，如果对结果咧系有疑问，需要喺发出通知起计7日内咧，透过查询网站咧，就系呢个叫做 inquiry.ess.gov.hk 咧，就系要求检视结果。如果申请人未有按时提出要求，秘书处就不会再接受任何逾期提出的检视结果要求的。这个来自明报的报道。 麻烦 Barbie 再看看来自星岛日报，今天头版有一个就是星岛独家的报道，说到就是报章得悉，律政司刑事检控专员梁卓贤在今个月2日傍晚向刑事检控科所有的同僚发出电邮，表明所有涉及就是不提正供起诉改为签保守行为的决定，即日起全部需要经由就是副刑事检控专员的审批。消息说到，有部分就牵涉示威的案件是证据确凿，但有部分检控人员却轻易决定撤控，怀疑就是放生黑暴的。相反，有部分示威案件的证据并非达到7-8成的定罪机会，却决定就去马，结果令到法庭基于就是零众无枉的普通法刑事案原则，获得法官就是处于一个的处决就是脱罪的。咁啊，据讲啊，律政司刑事检控科至今啊，总共咧就撤销咗超过190宗涉及咧就反修例示威嘅管有攻击性武器噶，咁啊喺公众地方造成阻碍以及咧就袭警等等嘅案件。其实自上年啊6月9日啊反修例示威爆发以嚟，咁啊律政司嘅刑事检控科为咗应付呢一类嘅案件，咁啊亦都成立咗一个叫做咧就特别职务组啊，专责咧就处理公众秩序活动嘅案件。咁但系由于警方拘捕咧真系超过10000名嘅人士，特别职务组可以话应付不下，部分涉及就管有攻击性武器罪行的个案就交咗俾其他组别去到处理噶。星岛日报独家取得的有关电子邮件啦，话到呢个电子邮件就由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一哥梁卓贤就喺今个月嘅2日傍晚向所有刑事检控科的政府检控官就发出嘅。根据电子的字面解释，表面睇就似系梁卓贤下达一个指令，将所有牵涉建议不提证据起诉改为 簽保守行為嘅嘅事情咧嘅案件嚇，全部需要咧就交由副刑事檢控專員作審批嘅。啊，不過咧，報章亦都話到，事實上啊，由9月2號嘅傍晚開始，呢一類叫做撤控嘅最終拍板，只是需要由副刑事檢控專員即刻決定便可，而無需經由刑事檢控科一哥親自落實。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獨家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轉睇下《東方日報》的頭版頭條咧，就係一則咧係懷疑是洗黑錢的案件啊，咁就講到話海關偵破本港歷嚟咧最大宗涉及咧係找換店的洗黑錢案。上個禮拜四，即係十號嗰日咧，就採取代號獵影的行動，咁啊成功瓦解一個咧係大型清洗黑錢集團，咁啊拘捕咗有6名咧本地人士，除咗一名找換店持牌人，剩翻落嚟嗰5個人咧都是嚟自同一個家庭嘅嚇，咁即係一家五口啦。咁啊，佢哋自2018年到依家，懷疑咧係清洗嘅黑錢係超過30億元嘅。咁海關並且咧就向法庭申請凍結呢一個家庭持有嘅1500万元存款，以及咧係兩個價值1500万元嘅物業。海關表示咧，呢一宗嘅案件，涉及的款項金額咧係同類洗黑錢案件之中咧歷嚟最高嘅，咁大部分的款項咧都係匯到去內地嘅。咁至於資金來源同流向、幕後主腦以及咧户口持有者等等，仍然係需要調查，不排除咧有更多人咧係被捕嘅。咁而講到呢一個平凡嘅五口之家，咁啊～頓變成為呢個洗黑錢嘅家族，咁啊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啊高級監督阿胡偉軍咧，佢表示啊，呢個案件最初咧係收到情報，就直指呢一個五人家庭入面嘅大仔，佢嘅户口咧出現多次咧不尋常嘅大額交易，咁其後發現咧整個家庭啊原來都有涉嫌啊參與洗黑錢活動，咁啊繼而咧係揭發佢哋啊係從前年開始就從事咧懷疑洗黑錢活動嘅啦。呢個嚟自今天咧就係《東方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咧就去睇一睇今日《蘋果日報》嘅港文，講到咧就係考評局審題主管跳船，咁啊到底發生咩事咧？讲到了，因为文凭试历史科试题卷入风波而陷入政治风眼的考试及评核局大地震。苹果日报就报道了，他说负责制备文凭试试题的评核发展部，继负责通识科和历史科的经理辞任之后，在评核局考评局任职超过30年的部门主管温德荣亦都已经请辞了，今年的年底就会离任。根據資料顯示，評核發展部主要的職責就是制備文憑試試題和教師語文能力評核的試題，並且統籌評閱答卷和考生表現評級的工作。現時評核發展部主管就是温德榮，負責督導各科評核發展、審核文憑試各科的試卷等等。亦都有參與曾經出院的學者就話啦，如果科目的審題委員會成員之間有爭拗的話咧，咁啊擔任秘書的科目經理咧就會向評核發展部總經理請示啦，咁啊即係都會向温德榮請示嘅。咁啊，評核秘書處咧一共設有11個部門，温德榮咧就係評核發展部的主管。早前咧，先后因为试题风波而离职的通识科高级主任经理呢一个嘅卢家荣啦，通识科经理梁子贤，历史科经理杨永宇咧，都是佢嘅下属嚟嘅。咁啊，至于啦，有立法会议员咧，就系教育界方面咧，叶建源就认为啦，温德荣系个认真专业工作嘅考评人员，担心咧考评局短时间之内咧有多名高层相继离职，接棒方面咧可能会出现问题。 他就说了，虽然不清楚个别人士离职的原因，不过时间上刚好就接近建制报章攻击考评局和历史科试题的风波，难免令人联想到两者是有关联的。他亦都强调了，考评局的专业性是很强的，评级人员必须是能够取信于社会，不受到任何政治的影响。这个是来自今日苹果日报的报道。 好，麻烦 Barbie。 咁啊，另外就睇翻咧成报嘅报道，讲到咧就系一宗嘅法庭都形容为案情非常严重嘅案件啊，系啲乜嘢咧？咁样好啦，深水埗咧就发生啊绑架宠物犬向主人勒殺的案件，係啦，咁啊內文就再睇一睇先啊。一隻咧就由越南食品店女東主飼養嘅貴婦狗啊，貴婦狗嘅名字叫做 Coffee， 咁啊喺今個月五號凌晨咧就喺店鋪之內咧離奇失蹤，咁啊其後咧佢就收到咧即係個店主啊收到陌生男子發來愛犬嘅相片同埋信息，要挟咧就佢交出咧就40,000元贖金，否則咧就撕票。咁啊，當中咧係啦，報章入邊咧亦都括住咗啦，就話到要有40,000元嘅贖款啦，否則咧就會將愛犬啊括住咁講啊，就話斬件咧就分開寄回給主人咁講，非常恐怖啊嚇！咁啊，女主人咧就報警啦，咁啊警方咧就拘捕啊一對嘅情侶以及咧就救出狗狗啊，狗狗都安全啦嚇。咁啊，涉案嘅男子咧就被控一項咧就勒殺罪，咁啊案件尋日就喺西九龍裁判法院咧就提訊啦，裁判官啊直指呢單嘅案件性質根本就是跟綁架人呢是沒有分別，沒錯， 威脅綁架， 咁啊，案情非常嚴重，咁啊，下令收押至到11月16號，咁啊，以便警方咧就進一步調查啦。咁啊，深水埗區嘅動物專責專隊以及咧就重案組聯手調查，咁啊，最後咧就成功喺9月11號咧，其實就已經救翻只狗狗噶啦，並且拘捕咧涉案嘅男女。咁啊，當時兩個人咧就正在帶住狗隻咧就外出，即係放緊狗啊。 咁啊，就係嗰只， 係啦，就係 Coffee 啦。 嚇，係啊。 系啦，放紧狗嗰只就系宠物啦，系啦。咁啊，警戒之下咧，就有人承认曾经向狗主发出呢一个嘅信息，亦都话到话，又称啦，咁啊，狗只咧就系在途人交俾自己，即系尝试咧就推卸呢个责任，否认咧就偷去呢个狗只噶。不过咧，报章亦都话到咧，原来案中都有案噶。咁啊，据讲啦，警方相信啊，偷走狗狗嘅女狗主系一名越南嘅男同乡，即系同嗰个店铺嘅可能系当事人啦， 可能识得嘅。 得嘅，咁啊懷疑咧佢咧就係黑幫嘅成員，咁啊亦都咧就懷疑咧就係欠咗呢個男被告嘅毒品債。咁啊，於是咧就提議就向狗主咧就勒殺，咁啊當還債咁樣講。咁啊，警方咧而家都調查緊件事，同埋追緝緊咧就有關嘅人等咧就歸案嘅。咁啊，無論發生咩事，即係勒殺一定係錯上加錯。 咁即係究竟佢哋係呢伙人咧？是不是認識得那個店主的呢？ 是的，那就等警方調查吧，我們這裡不要說那麼多了，這些。 好複雜喎。 好複雜啊。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本週推介。 日劇警視廳文書搜查官開到第二季，今次主題歌曲由日本嘅樂隊組合生物鼓掌以及モノガタリ演唱，歌曲名字叫做キラキラにひかる。生物鼓掌多次擔當電影、動畫同埋日劇主題歌曲，例如之前動畫嘅 Bleach 同埋火影忍者等等。今次嘅作品啊，希望為日劇入面嘅案件帶來更加多嘅希望，憑住呢首歌帶來光明。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生物鼓掌》，閃閃發亮。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Iki Monogatari》生物鼓掌，《Kira Kira ni Hikaru》闪闪发亮。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恒心抗疫 #。 Good morning， 小白同埋 Barbie。 早晨啊，华梅姐。 早晨，华梅姐。 当然仲有呢，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啊、，Good morning， 又系我华梅啊吓。嗱、啊，今朝早呢，我咧就想特别咧系同呢屋企留守喺屋企喺呢个疫情之下呢啊好合作啊，冇话周围去嘅一啲嘅哥哥姐姐， 嗯、 即系啲长者啊吓。为他们打气啦，而且呢是要 hashtag 一下这个消息呢、 哦、 等他们呢都有一个的准备同埋呢知道呢可以点样去寻求帮助啊、哦、又或者原来呢是遇到啲咁样嘅情况呢都可以呢向社工求助啊咁样。咁、 嗯、 啊讲緊嘅呢就係、是、呢原来话呢喺呢个疫情之下啦吓，咁咧啲老友记啦，啲哥哥姐姐咧，哇，佢哋咧涉及嗰个家庭暴力啊，或者系怀疑被虐嘅个案咧，系、啊、上升咗唔少噶， 仲有被虐添啊， 系啊，嗱，呢个就唔系我华媒讲嘅，系呢个长者安居协会咧，佢哋有个调查吓，咁佢哋话咧喺今年嘅二月至八月啊，佢哋咧收到有成1500宗嘅求助咁多，咁当中咧都涉及系家庭暴力啦，或者系怀疑啊系被虐嘅个案噶， 系 咯， 咁咧呢一啲嘅数字咧系比起旧年同期咧升咗70%啊！ 因为大家在家抗疫系嘛，即系多咗呢啲咁样嘅机会， 多咗摩擦，多咗骚扰， 冇错。因为呢这个协会呢都讲啦，就是由于呢疫情之下令到好多呢老友记啦，佢哋都真係好合作、留返喺屋企，唔好呢即係咁随便出街啦咁样。咁自然呢留喺屋企嘅时间多啦，你眼望我眼。咁呢除咗话呢是可能咧，同啲後生嗰啲咧冇對咁多啊，佢哋都仲可能咧，要出去揾食啊，係咪？咁但係咧，自己嗰個老伴咧，就真係見好多啦，咁就焗住。咁咧，當然其實咧，有本來就已經係一家人啦，都老夫老妻，應該係恩愛如 昔先啱嘅。你眼望我眼嘅 含情脈脈 啫 嘛， 而唔係問你做咩望住我咁樣嘅喎。 咁所以咧。啊，咁一定系喺情绪上面咧，有啲问题出咗啦，咁样吓，因为咧，朋友咧，啲老友记可能觉得咧，喺呢个疫情之下咧，焗住咧冇得外出啦、 嗯， 好似又冇得出去散下心啊，咁、 嗯、 屈住喺屋企咧，就令到啊，好似形成一个困兽斗啊，嗱、 哎、 呢、這个形容词真系唔系几好吓， 系咯， 咁啊讲到话咧，所以有一啲嘅哥哥姐姐喺屋企咧，就同自己嘅配偶咧、 嗯， 都会啦，系啊，经常会发生口角啦、 嗯， 会有争执啦、 嗯， 甚至乎咧，有时咧会遇上有暴力对待咁样噶，吓、 哎、 咁 啊，当然啦，有关嘅单位啦，即系都会好想啦去帮助啲哥哥姐姐咯。咁当然最好嘅嗰个解决方法就系大家咧心平气和啦、 嗯， 用一啲咧去处理情绪。嘅方法嚟到咧，开导翻、疏导翻咧自己嗰个情绪。嗱呢一方面咧，我之前咧都已经咧系教过好多唔同嘅，咁亦都咧相信大家要揾嘅好容易揾到。 嗯、 不过咧，一啲咧协助长者嘅一啲 NGO 啦吓，咁佢哋咧。反而有另外一種咧，係教路啊！ 點樣點 樣？就係咧，如果都真係啦，搞唔掂啦，啊，都迫在眉睫嘅一啲家庭暴力即將要發生啦、 啊， 你啊，好想去報警求助，又或者好想去咧，係揾嗰啲社工求助嘅話咧，你又驚一拎起個電話話。啊，林姑娘啊，我系咧，我系啊，华梅姐 啊， 嗱，咁咧就会俾对方听到， 系咯，系咯，咁点啊？ 咁会好，可能会更加刺激到， 系咯 ，send 文字信息。 所以呢，有啲 NGO 咧，佢教路咧就话，大家 哥哥姐姐，如果要打电话去求助的时候，要讲出危机暗号。 哦，有暗号添啊！ 即系要改定啲危机暗号。喺呢方面我谂咗噶啦。 系， 就系既然系佢主动打去噶嘛，咁不如用神光第一线嗰啲咧，系咪神光 morning call 啊？又或者系咪啊欧文股啊？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包疫变暴力，化 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呢、這个时间东西行都有车龙噶，咁东行就喺东港中心，西行就喺李景湾。咁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都好长啊，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翻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排到太古城。是九龙啦，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车多，龙尾海泥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咧就挤塞，龙尾喺联合道。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挤塞，排到去南昌村。咁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六分的时间，星期二的早上啊，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hewy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ewy， 咁睇到隔晚美股咧依然亢奋啦，咁啊港股琴日咧都有得升嘅，咁啊都系因为啲科技股领涨啦，以至啲晶片股领涨啊吓，咁啊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系啊，睇翻美股寻晚咧就出现反弹啦，咁道指咧都升超过300多点啊。咁至于纳指方面咧，因为之前咧都跌得比较急啦，咁所以寻日咧都弹得更加比较劲啊。咁收市嘅时候咧都升超过200点啦。咁睇翻港股啦，咁连埋寻日咧，其实港股嘅表现咧都相对唔错噶。咁起码咧科技股嘅沽压减少翻啦，咁再加埋外围咧隔晚嘅表现咧，咁相信咧对于港股咧今日个开局表现嚟讲都有一个不错的支持在这里。但是呢大家都要留意一，因为看回 A 股呢近日的表现呢成交方面呢就相对比较减少一点，同埋仍然都是一个整固阶段，所以呢在 A 股方面呢可能呢未必呢对港股带来一个太大的支持作用。所以接下来大家都要留意一，除了外围之外呢都可能呢要继续留意 A 股，同埋中美事件其实都不断在发酵紧，由包括华为金领和 TikTok 出售事件的进展其实都会影响未来大市的气氛。走势上恒指其实由八月底其实都反复回落，现在已经失守了所有的移动平均线，恒指昨天就一度上回去100天线，但收市的时候就未能够企稳，所以短线港股都没有特别大的方向，可能都是继续起现水平附近几百点上落。如果以三月中到七月的升浪来计，黄金 比率回调 0.5 计咧，咁恒指咧其实短期嘅重要支持位咧就会喺24,000点左右啦，咁所以各位手股朋友咧都要留意住咧呢一个重要嘅关口啦。 嗯，今日咧听众谢先生问只1313啦，华润水泥啊吓，咁水泥股系咪时候起动咧就未知字嘅，不过佢就琴日买入嘅，问下呢只股份啊前景点去分析咧，交俾 Chewy 啦，嗯。 嗯，谢先生咧，寻日就买咗华润水泥1313啦。咁睇翻水泥股咧，其实近期个表现咧都相对唔错，因为踏入翻九月份咧，其实都系内地水泥行业嘅传统旺季。咁睇到水泥价格咧，其实都有一个止跌反弹嘅情况啦。咁同埋随住疫情逐渐受控啦，咁内地嘅复工复产啊，对于水泥嘅需求咧都会有所增加翻啦。咁同埋憧憬住咧下半年咧更加多嘅基建啊，同埋内房建筑咧。咁都带动翻咧水泥嘅需求啦，咁所以对于华润水泥嚟讲咧，下半年个前景咧都会相对比较好一啲啦。咁睇翻，其实今年上半年咧，因为都受住疫情影响咧，营业额咧其实都要跌3%，但系睇到咧纯利嗰方面咧都仍然咧有超过一成嘅升幅啦。咁毛利率嗰方面咧都有一个增长喺度啦。咁同埋尤其是第二季咧集团喺受住水泥需求回升嘅之下咧，其实睇到咧个业绩表现咧都有一个明显嘅反弹啦。尤其是第二季其实都已经咧按年咧赚超过三成啦，咁所以嚟紧个前景咧，其实都相对比较好一啲嘅。咁寻日买嘅话咧，其实而家暂时睇翻咧，华润水泥都仲系一个比较高位嘅情况啦。咁所以短线咧，可能咧都要留意住咧，系咪真系可以咧大成交金额突破翻咧之前个反弹咗12.2啦？如果唔跌穿10.3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继续持有住先咯。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Chewy 头先都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Chew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进我股份。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11嘅时间，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咧又有啲唔同咗啦噃， 系啊， 多咗李嘉仁医生嘅加入， 早 晨李医生， 早晨啊，各位早晨啊，今日真系咧要小心天气啊，一落雨咧唔记得带遮咧，真系好易。淋濕身咧就病噶啦，嚇！而家冇人想病嘅， 系啊， 冇錯，雷暴警告添啊， 系 延長咗啊，去到早上嘅有效時間，去到早上嘅11:45。 系啊，呢啲啊，嗱，咁啊，啱啱咧講我哋尋日咧嗰個自願社區個檢測計劃就完成咗啦，真係我覺得個數字唔錯噶啦， 係啊， 178,000人，係好多嘅，因為有啲咧。一早已經係檢測咗啦， 係 嘛？自己檢測啊，其他嘅政府嘅深喉退液啊，咁樣啲做咗啦。咁啊，有啲咧就做唔到喎。譬如呢個計劃咧，6歲以下佢就唔參與玩噶嘛。咁另外咧係有好多長者啊，長者咧未必咁方便啊，有人同距離啊嗰啲咁樣。咁加加埋埋咧，我相信。 都有100多萬， 200多萬嘅啦，好多嘢夾埋就係，所以已經係相當係有代表性嘅啦。嚇，咁啊，發覺咧係我自己覺得咧就好成功嘅。好啦，咁啊，我哋但係講嚟講去呢啲疫苗咧，又講新冠病毒咧，好多時好多數咧就入埋新冠病毒數啊。 點 入條咩數咧？譬如好多人有心臟病，好多人有癌症，好多人長期肺病係。即係搞唔掂嘅肺病，好似呢個肺纖維化嗰啲咁樣。好啦，咁佢哋啱啱又有呢個病毒，咁一死亡咧，咁咪又入埋佢數喎。嚇，譬如佢心臟病發，佢又有新冠病毒，咁咧以前啊分開嚟入啊，而家1、2、3就可能 入埋新冠病毒數咧，咁啊個數字好多人。 咁會唔會連心臟病嗰邊又計一個數咁㗎？ 咁我相信喺譬如你喺外國分分鐘係有㗎，咁有新冠病毒，佢有心臟病發，咁但係你係咪真係新冠病毒令到佢心臟病死咧？咁樣嗱，呢個真係好難嘅。 嗯 啊，所以尤其好似流感一樣，流行性感冒喺外國死好多人㗎。咁死好多人係咪？但係真係係唔係？流感令到佢死咧，啊， 通常會楞個併發症咁， 所以係好複雜嘅。咁但係要記得，每年咧就係都應該打流感預防針。雖然個保護力冇辦法係100%，啊，百分之最多70%咧，已經係相當唔錯啦。咁而家咧，今年咧嗰個2020到2021年流感病毒嗰啲。疫苗咧已經嚟咗香港啦，一定係兩 A 兩 B 嘅。A 係乜嘢咧？兩種咧，今年咧就係、是、A 廣東呢、這個咧就係 H1N1。A 香港咧就係、是、H3N2。B 有兩種啦 ，B 就係華盛頓 B 布吉，咁 AA BB。啊，總共四種嘅流感嘅疫苗個即係個種咧。 係 嗱，呢啲係咧，全部都係世衛喺今年年初咧就決定嘅。係啊，不同嘅數字啊，係估計出嚟。 係 喺北半球咧，全部都係一樣嘅。 嗯， 無論你 A 廠、B 廠、C 廠咧，都係用 呢個 成分去㗎啦。嗱，但係今年有度特別啲。咁啊，訂咗某一間大藥廠嗰啲疫苗啦，咁啊通常先訂啲先啦，咁然後再翻單咯喎，一翻單佢話補倉，佢話咦嗱，通常佢哋啊諗住11月再有一批嚟啦，點知佢話嗱今年好特別啊，佢話可能冇得嚟添啊， 係冇貨啊， 第二批嗱點解咧？呢啲疫苗係全世界都去供應，但我估啊，會唔會係因為好多藥廠要做新冠病毒 讓咗路， 讓咗路咧？哇，咁就好緊張噶咯喎！如果真係冇第二批冇得補充嘅話咧， 顧此失彼。 係啊，呢個將會係我相信係一個問題嚟嘅。所以如果諗住各位想打咧，就快啲去打先啦。唔係你想打咧，到時對唔住，冇就係冇啦，呢啲冇得代替。 即 係 如果本身都打開嘅，咁 係啦，冇錯啦。 即係周期性，你慣咗都會打，咁就唔好蹲咁耐先 啦。係啦，呢個係啦，係啦。咁啊，另外有啲咧，關於打呢個針嘅話，有啲人喂，我今年一月先打過喎，今年9月又打咁樣。 季節性啊嘛。 其實咧就係我哋話係出一年嘅，2020到2021年。即係通常佢八月尾九月到香港，咁啊去到出年嘅八月九月咧，又有第二批新嘅疫苗，第二種新疫苗。咁當然，譬如你一直有貨嘅話，你一月二月打都得㗎，但係你打嘅都係2020到2021年嘅疫苗，去到九月尾九月之後咧，有一種新嘅疫苗，所以唔怕嘅，可以打得㗎嚇。 咁不過你係咪即係嘥咗前面嗰幾個月？ 係啦，冇錯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有啲有 B B 仔啦，6個月以後咧就可以打嘅。記住 B B 仔6個月以後可以打，但係以前亦都有研究話咧。有人做過咧，就2歲之前嘅效果唔係咁好，唔係咁好，你都可以打，冇乜所謂。但係如果你係咁細個打第一次咧，你通常起碼4個星期後要打多一次加強劑，係啦，係打2次嘅。即係如果你係所有啲 B B 仔啊、小朋友9歲之前，如果你係第一次打流感疫苗咧，係要打2次嘅。所以要有啲嘢要小心。通常咧而家就好少話咩反應嘅。雖然佢由雞蛋嘅胚胎啊咁經過咧，通常係好少咁嘅反應。除非你食雞蛋啊嗰啲咁樣咧有好緊要嘅反應咧，可能你真係要。講俾醫生聽啊，睇下需唔需要真係入醫院打啊嗰啲咁樣。如果你個反應真係好犀利嗰啲， 係而家都好平常嘅，都會先問咗一問嗰個病人本身有冇對啲咩敏感 咁 啊 咁樣。係啊，通常 啊記得講就唔好隱瞞。 係啊，同埋睇清楚，如果有啲醫務所有啲相關資料要你 tick 嘅時候咧，就要慢慢睇清楚每一個病嘅選項咯。 係。 嗱，而家咧嚇，小明啊戴住一個普通外科口罩啦，但係咧有啲咧有不同嘅 N95 口罩喎， 嗯， 譬如呢個又係一個呢個韓國製嘅 N95，好啦，咁啊或者各位都聽過啦，最近話哇要去做幫手社區測試咧，啊最好做個 fit test 先，FIT fit。fit 唔 fit？fit 唔 fit？ 边方面 fit 唔 fit 啊？ 系啦，有冇漏气？嗱，因为咧有好有几种 个口罩 fit 唔 fit 啊？ 系啊，你啊梗系 fit 啦！ 我真系唔知啊，我唔知有呢个 fit test 嘅 fit test 啊， 系 好应该系做 啊，几好啊！ 但我系未做过。 但系点样做法啊？知唔知？听啲朋友讲佢哋， 听埋就系主要系戴咗之后咧。有啲嘅味啊，你聞到啊，咁樣樣啊，咁樣啊，我自己真係未做過。 其實佢主要真係想測試下有冇穿窿， 係咯係咯， 有冇漏氣，啱唔啱啊？所以你個 fit 啱唔啱你個鼻型面型？ 點知我呢度漏曬氣啊，諸如此類，咁啊就係保護得唔係幾好啦。嗱呢個通 夠 fit 咯，如果咁就 係啦，普通人都唔需要做呢個 fit test 嘅，但譬如你做呢個特別嘅去幫手做社區測試咧。咁啊，梗係想俾各位工作人員呢個最好啊！好啦，嗱呢個 fit test 咧，你又諗啊，有乜嘢要試呢個面型嘅咧？係嘛？嗱，好得意嘅。 試個面型。 係啊，試個面型 fit test。 下巴。 啊，成年人就咁樣啊。嗱，小朋友又點樣咧 ？B B 仔又點樣咧？嗱 ，B B 仔，我哋講出世 B B 仔。不是叫你戴这个口罩，因为很多时候呢一是要急救啊呼吸啊这样呢，有个所谓一个 face mask 是胶啊那些， 好像氧气筒 是啦，比氧气罩是啦，那些又是譬如你一比他哇好多都流晒气，那些是怎样样呢？那譬如小朋友这些口罩呢，他这些特别的 mask 啊，这些这样的面罩呢是圆的。咁啊，大啲嘅就六十 mm、七十 mm 出边嗰个圆 diameter 个直径， 圆形但系平面定系立体噶？ 嘅呢个可以平面立体嚟试， 即系可以拱起都得嘅。 拱一定系拱起 嘅，因为个嘴啊鼻都凸起， 系要吸落去，吸落去咁俾啲气咁样啦。咁啊，通常咧就六十 mm、七十 mm 吓呢个直径。咁啊，但系咧 ，B B 仔系点样咧？吓，再细啲嘅，发觉如果用呢啲咁样啊，常用嘅六十七十咧，就唔啱嘅，系大嘅，系漏气嘅。咁通常发觉咧，五十 mm 啊，四啊二 mm 啊，咁啊，似乎就最啱啦。 难唔难揾啊？ 呢啲好特别嘅，你哋唔会揾嘅，因为喺就喺医院入边用嘅，啊，一产房一出世啊，啊而。就是兒科病房啊，先用呢啲咁嘅嘢嘅，咁所以呢個咧就較為特別啲嘅 fit test，就係不適宜，即係唔係個個都去做嘅。好啦，嗱，亦想講些少肝嘅嘢。咁啊，上星期講過咧，就阿廖家傑醫生啊，我哋嘅肝科專家咧喺香港醫訊咧，咁啊有一紮咧就係文章，咁其中咧亦講到呢個肝癌。肝癌其實在香港都很常見的，主要就是由肝硬化開始了就出事了，包括了如果你是長期的乙肝帶菌者啊，現在或者是丙型C型的帶菌者都有機會，當然如果你是有這個非酒精性的脂肪肝也都要小心了，最重要就是如果你發覺真係帶菌者嘅話，而個帶菌嘅度數係高嘅話咧，而家係一定要盡量殺死呢啲乙肝嘅菌啦。咁有一隻藥啊，兩隻藥啊，Lamivudine 啊嗰啲用咗都幾耐下，再新啲嘅咧就 Entecava 呢啲咁嘅藥咧，係可以殺死好多嘅肝炎嘅菌嘅。咁呢個菌少咗咧，咁啊肝癌的機會咧，亦都會少咗，但唔代表話冇。嗱，我哋一定要呢個身體健康啲啊，飲食健康啲啊，避免脂肪肝啊。咁啊，如果你係驚肝有事咧，通常都係照超聲波。超聲波有好多種不同嘅方法，有啲較為新啲嘅方法咧，可以睇到 肝入面嗰啲血管点走啊，似唔似肝癌啊嗰啲？ 细到咁样啊？ 系啦， 细到咁。 系啊，之后越嚟越好啊，做得出嚟。但我哋唔系净系照噶，另外咧就验血，验血咧就英文叫 alpha fetal protein AFP。这个都很常做的了。如果你怕肝有事呢，会不会癌症呢？肝癌呢就验这样东西 AFP。AFP 呢如果是很高的话，多过500个 unit 呢，那就是你真的要小心了。但是呢一定，但如果你个瘤太小呢，亦又不够高的。这个 即反映不到他， 反映不到他的、所以一定要两样一起做了、如果有超声波、加上这个验血这件事呢、可能呢200呢已经是很危险的了、但是如果、我们有怕啦、医疗方面呢就当然找专家去做了、很多方法了、做手术啦、怎样打些药下去啦、杀死这个癌细胞、但是普通人是怎样呢？第一件事，如果你有乙型肝炎带菌呢、就一定现在是尽快去杀死这些、乙型、肝炎、那些这样的病毒。另外呢每六个月、六个月呢就要做一次超声波啊，同埋验血，每六个月去做，睇系要好小心、一有咩唔妥呢就要验到好清楚啦。呢啲咧，我哋系预防性质，就系、是、咁样啦、 但系从嗰啲预防性质咧，可以有少少异动嘅、就可以早啲咧帮你去 系啦， 睇下个根源系乜嘢原因先， 冇错啦， 可以早啲咧 早啲治疗啊呢样嘢。 好多谢晒李嘉仁医生，咁我哋就下个星期二再同你倾过啊。 好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今个礼拜咧就系集中同大家讲下婚礼上用得颇多嘅情歌。喺我嘅资料当中见到咧有我最中意嘅Your Song。咁顺带一提咧，我自己咧就好喜欢咧喺朋友嘅生日会上边咧唱Your Song嘅，因为我觉得咧Your Song咧系一首上乘嘅生日歌多过系情歌。Anyway，Elton John 嘅Your Song 系人都认识噶啦，同时咧亦都系一首据 Elton John 自己讲咧唔需要十分钟就写咗出嚟嘅歌。皆因当其时 Elton John 仲未成名嘅时候，佢同佢嘅填词人 Bernie Taupin 一齐住嘅，早就已经有咗呢个旋律同埋歌词咧，响大家嘅脑海当中，灵感一到，好快就写成呢首歌。佢仲话响食早餐嘅时候，餐都未食完就已经写到啦。有趣嘅系 Elton John 响1970年啊，决定去美国打天下嘅时候咧，唱片公司嘅第一选择歌曲竟然系 Take Me to the Pilot。当年咧就系呢个黑胶年代，单曲嘅背面作品咧就系用 Your Song。唔使讲啦，上到电台之后，啲 DJ 个个将个 B 面咧当 A 面咁播 ，Your Song 咧就系咁成为咗 Elton John 一生人灿烂嘅歌唱事业嘅开始啦。而歌词当中提及到自己嗰份嘅卑微，亦成为赢尽芳心嘅最佳字句。 想翻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星期一至五， 朝早6至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晨光追踪31。 好，但呢个时候呢，我彭仔就打咗电话俾阿罗启新 ，cut 晨。 喂，早晨啊！ 早晨，咁今晚港台电视31嘅精彩节目有啲咩呢？ 好，我哋睇睇日常8:30先啊。咁首先有一个叫蝴蝶网络啊，凤源蝴蝶保育区系本港最重要嘅蝴蝶栖息地。 系啊， 咁、有超过呢个200个品种啊。咁大家咧就，但系咧而家咧高度嘅都市化，令到蝴蝶嘅栖息地越嚟越少啦。咁、所以咧有呢一个园艺嘅治疗师咧，就是、学校咧建立呢个蝴蝶园啊，咁啲学生咧都可以咧化蝶， 唔 係啊嘛，唔係即係睇下啲花卉蝴蝶嘅朋友， 咁即係話可能佢哋透過呢個園藝可以吸引翻啲蝴蝶嚟啊？ 誒唔係，即係等嗰啲學生咧，即係喺個學校嗰度建立啲蝴蝶園啊，咁佢哋咧好好咁樣洗滌佢嘅心靈啦、啊，係、啊，從啲蝴蝶身上咧就係、是、重建同大自然嘅關係嘛。 咁就唔好撲蝶啦， 係啊，係 啊，嚇親佢哋啊， 唔好變咗阿何燕秋啊！ 我唔，你咁深嘅系都要讲翻嗰个剧中人个名 字，吓汪阿姐咯， 系咯，咁可唔可以唔好咁难咧？好，除此之外咧， 咁啊，今晚咧就系九点半啊，历史二三事啦。啊，今次系讲法国高级料理，因为咧原来有一朋友咧，佢系一世纪之前啊，咁佢叫做奥古斯艾科菲啊。咁佢就改革咗咧法國嘅烹飪同埋飲食啊，令到呢個法國料理咧成為世界傳藝指標喎。其實即係嗰啲法國菜啊，個廚房有幾嚴謹咧，我哋全部都係喺嗰啲日劇啊、韓劇啊嗰度睇嘅啫嘛，係咪啊？咁但係咧，究竟係點嘅咧？我原來咧，佢咧就定立咗啲指標嘅，譬如廚房嘅編制啦、員工嘅衣着啦、新嘅食譜啦、衛生措施啦、菜式嘅擺盤啦，甚至乎嘅侍應點樣去到招待你咧、哦，都有佢嘅一套嘅、 哦，有個 guideline 先 係啊，咁所以咧今晚大家去睇下啦。 好， 咁啊，中意聽歌嘅朋友咧，今晚可以留意咧11:00午夜廣場歷史係咁話，題目係相愛也未。算萬能，咁其實係個歌詞嚟嘅。今日主要講係咩呢？就係講下呢個飛情歌運動喺香港嘅發展啦，同埋呢個歌詞學問嘅正典化，同埋呢一個歌詞咧嘅文學價值喎，係咪學得好勁啊？ 哇！咁肯定就應該當中會夾雜好多好歌啦，希望係咁啦。好多謝 Cousin，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对打算前往中国内地或香港的国民发出的旅游建议，从不要前往更新为重新考虑是否前往。国务院的声明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新型肺炎疫情的影响。另外，港區國安法在7月1日開始生效，認為中方單方面對本港任意行使警權和治安權，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已經在香港運作，對公開批評中國的美國公民會增加被捕、拘留、驅逐、起訴的風險。聲明又表示，中共會發動文宣，污蔑一些人挑起社會動盪，在某些情況下，個人資料會被公開，在社交網站會遭到威脅。国务院认为出现已改善的情况，又指出重新考虑是否前往是第三级别的建议，代表有根据法例任意执法的情况，而不要前往是最高的第四级别建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欧洲领袖举行视像会议，路透社报道，在新型肺炎疫情和港区国安法等议题上，欧方会在会上立场强硬，欧洲领袖要求习近平收敛对香港的压制行动，尊重少数族裔和开放市场。报道引述欧洲理事会主席麦歇尔说，港区国安法继续引发重大关注，又指在香港民主声音要被听见，权利要受到保护，自治要受到保障，这些都是欧盟和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回应。麦歇尔说，欧方向中方重申关注北京方面如何对待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少数族裔，以及如何对待人权捍卫者和记者。欧方要求容许独立观察员到新疆。报道又指，欧方指责中方违反很多全球贸易规条，包括过度生产钢材和盗取知识产权等等，中方否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欧洲领袖举行视像会议期间，讨论到双边投资等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洲投资者在主要领域例如数码技术等等面对很多障碍。他说，在市场准入方面要将不对称的问题重新平衡，又说中方需要说服欧方双方达成贸易协定是一件值得的事情。习近平强调，中欧互为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双方应该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玩玩星期天的蔡敬文。遇到任何困难，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们 Stay with you。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阻碍就算更迭，卸下无助 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知兴字堂新闻报道， 政府向 N 无人士发放津贴， 成日话咩一无三无，我哋大学生先真系 N 无啊！你讲啊，防疫抗疫基金、关爱基金、强积金，有边一个我哋系有受惠噶？不过醒目嘅香港人、醒目嘅大学生，总会揾窿路揾银嘅。想知我哋近零零后有咩门路，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十二至二师兄祠堂嘅新环节，师兄 major 咩，有我阿聪同阿一凌子维齐齐掘金。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 ，Bobby 早晨，小白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 点啊 ，Bobby 今日交俾你喎，享乐 时代，冇错啊，呢个咧系我自己最近都有享用过嘅一个服务，咁、我觉得咧都几新颖嘅，咁、而且咧就佢个种类都。多咁啊，都几适合一啲家长去使用。咁啊，讲紧有冇听过一个叫做网上陪练服务啊？ 网上 陪练啊，练习嗰个练啊， 系啦。 陪月呢个字咧就近年就听得好多啦，又话 受欢迎啦， 超级陪月啊，好劲好劲咁样。即系就算你话喂网上陪月，我都未听过。更加呢个网上陪月， 网上陪月边度得噶？ 网上陪月又可能有少少困难， 得唔得咧？ 唔得噶，你冇经历过真系唔得噶。佢好难隔住个 mon 净系同你讲 啊，小白姐， 阿太太啊，我要煲咩汤俾你嗱，阿太太嗱，你而家喺张床嗰度咧唔喐得嘅，太太，但你听我讲先， 你隔住个 mon 啊， 系啦，你但系你听我讲，嗱你咧要煲咩水，你要飞水。要攞你攞个收机出嚟先，太太攞个收机唔得噶嘛。 你又好难叫个产妇自己落床去搞。 你又叫佢好难自己煲啲咩，又姜水洗头咁唔得嘅。 好啦，网上陪练、究竟系边咩家伙咧？ 嗱，就系、因为咧最近即系疫情都咁多个月啦，持续咗，咁有好多家长咧，除咗话即系之前因为疫情咧，好多嗰啲如果你话学琴嘅学校啦，或者学画画嘅中心咧，都要停课嘅时候咧，咁大家自然就冇堂。上啦，咁但系其实咧近呢一段短时间咧就开始，譬如啲画室开翻咯，咁啲琴行嘅学琴服务又开翻啦，咁但系咧啲家长依然都会有个心态，就觉得其实而家疫情都仲系未彻底地叫做零确诊啊嘛，咁始终都有个风险嘅，即系如果你话啲小朋友要去就算你话网上啊，或者系偶尔要去画廊嗰度咧一齐去交啲功课啊、作品等等咧，咁啲家长都好想避免呢一个风险咁。咁所以咧，有啲嘅畫室咧，又或者係有一啲嘅新嘅叫做一個平台啦。其實佢係類似一個軟件平台咁樣嘅。咁佢唔一定係要同嗰啲畫廊掛鈎嘅。咁但係咧，佢就提供一個服務，就係因為知道咧，啲家長都唔係好夠膽帶啲小朋友出去學畫畫啦、學琴啊等等。 因為好多都共用啊嘛。 係啊，咁就係想避免呢啲風險。咁有啲家長咧，其實就會選擇咧。 係將嗰個學習嘅次數咧係減低嘅。譬如可能係降為一個禮拜，以前係一堂啦，咁而家可能咧就降為一個月一堂啦，或者隔個禮拜即係兩個星期一堂咁樣啦。 嚴重影響進度喎、 啊。其實就係啦，咁於是咧就有人開發咗一個新嘅服務咧，就叫做網上陪練。 哦， 嗱陪練， 有啲似以前電話打電話唔問功課。 其實係啊，其實好似我覺得個模式。咁但係咧個唔同嘅地方就係咧，而家係講緊一啲其實補習咧，你知呢大半年咧都好多係網上隔住個視像鏡頭去輔導啲功課啊，教你做咁樣啦。咁但係原來而家已經發展到咧。是網上去陪住你畫畫啦，同、網上去陪住你練琴嗱，佢唔係教琴，佢、陪住你練琴， 即 係 望住你啫。 係啊，咁都可以嘅。嗱，咁我初初接觸到呢個服務嘅時候，我第一時間 佢會唔會同時望住十個人？ 唔會，呢、這個一對一嘅。 一對一嘅。 嗱，我初初第一時間就係諗嘅，我網上陪練，咁佢唔係應該淨係聽到聲咧，定還是我自己本身都要有好多嘅架撐？你起碼要影到，譬如我當彈琴咁樣啦，你要影曬。个 keyboard， 你谂下，咁你普通一般人屋企嘅家居设施又未必支援得到呢样嘢喎，照计 谂都谂到，可能系要双镜头嗱，一个咧就望住个小朋友嘅表情啊，或者佢手势，跟住另一个咧再 set 低啲望住个琴键，睇下佢揿得啱唔啱。 即系你谂起都觉得晕低啦，你要搞咁多嘢系咪先？你估个父母识嘅咩？ 系啦，讲得啱，呢个就系重点啊，唔系个个识噶嘛，有啲就算哦，你要两个镜头，我 set 咗啦。但佢冇對準嘅，我點知點對準啫？ 同埋咧，嗱，如果我當以鋼琴為例啦，我其他樂器我唔知道嗰個運作啦。咁鋼琴，我首先第一個諗法就係、是，哇，佢個鍵盤咁闊，係咪先？你首先你要個電話，你到底動喺邊度先可以影得曬成個鍵盤呢？仲要嗰個老師係睇到你點彈喎。咁然後我就諗啦，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咁到底我陪練嘅時候，我係要啲乜嘢嘅設備咧？會唔會個小朋友根本係唔可以自己一個人去進行嘅咧？咁後尾咧，我就係有個朋友試咗呢一個嘅服務。嗱，佢個小朋友咧係八歲嘅啫。咁但係佢媽媽本身完全係唔識樂器嘅，咁佢學緊鋼琴嘅。佢真係試咗呢一個服務喎。咁佢就話原來咧呢一個服務嘅開發平台咧，喺你即係如果你話咗俾佢聽係咩樂器嘅時候咧，佢就會咧用速遞嘅方式咧去 send 一個鏡頭俾你嘅。咁嗰個鏡頭咧就係普通一個，你知而家呢啲相機咪好中意係啦，咪好中意夾多一個圓眼鏡啊，或者咩？广角镜咁样嘅，系啦，咁佢嗰个咧就叫做鹰眼镜。 哇！ 你明白系咩意思啊？即刻系嘛？鹰眼即系好似咧只鹰咧喺上面咧鸟瞰落嚟睇嘢 咁 样。 个名佢其实咪一样嘢，同 其实都系一样嘢啫。 讲个名好似好不合理咁 啊！我哋要改咗，但系佢鹰即系鹰眼镜呢个名改得几好。 系 我又可唔可以叫嗰个鱼眼镜做叫鹰眼镜啊？ 唔系，因为鱼眼镜原来冇咁阔啊。 系 啊，因为佢影出嚟咧，佢俾。睇翻个视频我睇啦，个家长咁咧，佢 卫星镜仲劲喎，喂， 卫星镜系啊，人人做卫星镜啊，咁样。跟住细个读书咧，话嗰啲苍蝇啊、乌蝇嗰啲眼都系可以， 嗰啲复眼啊嘛， 可以复眼镜咁样入啊。 其实我怀疑咧，系我哋唔识嘅啫，坊间可能根本好普遍噶，即系只不过我哋冇玩开呢一样嘢啦。咁佢都系一个叫名称啦吓。咁佢形容嗰样嘢，原来就系因为咧，佢能够将你嗰个嘅手機啦，我當下咁你夾住一個手機嘅鏡頭嗰度咧，咁你就算咧係將佢動直，我當一個自拍嘅距離啦，即係可能喺你面前大概一尺咁樣啦。你平時就僅僅影到個頭嘅啫嘛。咁但係咧，我見佢個女咧係將嗰個手機咧擺喺佢鋼琴晾住個樂譜嘅位置，諗住屋企有鋼琴大概知啦，都係真係差唔多一尺左右嘅距離啦。咁就同自己個視線係成一個水平線嘅。但係佢竟然嗰個鏡頭加咗。落去之后咧，佢可以影晒成个琴 鸟瞰咁样，航拍机咁啊，可能做到 鹰眼镜啊嘛，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因为我系睇翻条片，我先至理解到咩叫做鹰眼镜。如果我都唔明， 咁呢个陪练嗰个镜头劲啦，佢速递咗俾你啦，咁你有个镜头啦，咁佢就做到个陪练效果啦，可以完美咁演绎啦。 佢个服务系点嘅咧？咁我初就谂啦，即系陪练，咁个老师到底陪住你系做咩咧？系叫你喂你唔好停啊，系嗰种模式啊，定还是点？ 系咪即系佢一弹错嘅时候，芭比你弹错咗啦，呢个音咁样， 其 实咧， 原来佢成个模式咧都几似一个钢琴老师咧叫个小朋友学琴咧，咪会叫你复习翻一次。 上次学紧嘅嘢嘅。咁佢咧就首先就会嗰个镜头影住个小朋友咧就演绎一次佢要练嘅嗰啲歌先嘅。咁、那个老师就会即系从中一路就睇住咧你有啲咩错啦。咁、然后咧除咗话翻俾你知之外咧，佢原来完成咗个课堂之后咧，佢就会将因为原来录晒噶嘛头先，佢就会将你弹得唔好嘅地方咧剪辑翻出嚟咧，然后有个评核报告噶。即系话俾你知，你嗱你自己睇翻啦，你唔好听唔明啦，嗱你自己睇翻，我哋而家 replay 先，好似睇波咁， 哇直头 慢镜重播， 有图有真相啊！嗱，唔系老师夹硬话你错噶， 系啦，佢真系会话翻俾你听。嗱，头先我话俾你听嘅呢啲地方咧，就系咁咁同埋咁样啦，咁就令到个小朋友咧就即系完全唔好话佢识啊，可能连个家长都学识埋咧，就之后听住嗰啲位置咧，就知道个女原来嗰啲地方要注意咁、样。 咁老师会唔会弹一次？嗱，正确应该咁弹嘅。 佢俾我睇嗰条片咧，就冇影到个老师弹嘅，净系个老师纯粹系口述咁样指导佢咯，系咯。咁、但系我唔知道会唔会有涉及老师弹嘅嘢啦。 好啦好啦好啦，收费啊点样咧？ 我又比起坊间嘅琴行系平嘅，我觉得。如果你话以学乐器嚟讲咧，因为我唔知佢系咪有分级数收费啦，因为我净系得一个朋友试过呢个服务啫。咁佢就系大概百零蚊港纸一个钟头咯。咁、我自己又觉得唔算贵嘅。讲真，如果作为一个父母，我系完全唔识乐器，而我又好想即系减低佢自己出去学琴嘅风险，但我又要揾人教到佢，同埋跟到个进度。咁、我觉得呢、這个。都是几有谂头的一个服务咯，我自己觉得。這個、 网上边咧，去到陪练习咧，我觉得都是唔错的一个选择。但系有冇网上陪练功夫啊？ 功夫就冇，但我仲想讲一样嘢，除咗话陪练琴之外咧，亦都有网上的其他陪画。嘅服務， 陪足棋得唔得？陪足棋， 因為我個女啱啱試咗呢個陪畫畫嘅服務啊，係啊，咁我自己就因為我覺得我畫畫差啲啊嘛，咁啊俾佢試下啦，咁佢我覺得都 OK 嘅，因為咧嗰個老師係好識得教個小朋友點樣去由零開始畫一幅畫，即係嗱佢個運作模式同陪練都差唔多嘅。首先你事先話俾佢聽你想畫咩啦，咁譬如我好天馬行空諗嗰啲擺明阿媽就唔識教佢畫嘅嘢啦，咁你就講咗俾個老師聽。咁然后咧，佢就会自己本身已经咧系揾咗好多相关嘅选项俾个小朋友。咁譬如我嗰日咧就话我想教个女画生日蛋糕咁样啦。咁嗱，我初咧都好狭窄嘅啫，我个思想即系觉得一个细路画生日蛋糕，咪一个长方体，然之后动几支蜡烛，最多咪会油颜色油得靓啲咁。即系我个思维都系谂到咁嘅啫。啊，但系嗰个老师咧，佢系揾咗好多坊间嘅，譬如嗰啲立体蛋糕啊，即系如果你俾着我，我都唔知点画。 嗰啲好霹雳噶。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咁再唔係呢就係嗰啲其他嘅蛋糕可能切开咗之后会有啲动画嘅咁样。咁佢俾咗好多嘅资料个小朋友去吸收先嘅。然后呢就喺每一个步骤呢俾佢揀，即係嗱而家俾三个选择你想画 AB 定 C 呀咁。咁亦都即係会一路 keep 住问个小朋友啊你鍾意啲乜嘢呢咁。咁就因应返个小朋友鍾意嘅颜色啦图案啊或者係方向呢就同佢一起去设计咗嗰幅图画嘅构造。 系啊， 系啊，佢其实系逐步嚟噶。咁本身我个女咧喺画画方面咧个组织能力系比较差啲嘅，即系因为之前咧最多就陪佢去尝试下练习下啲唔同嘅绘画方法啦，接触下唔同嘅填色啊，或者系唔同嘅颜色嘅上色嘅方法啊，同埋质感啦。咁但我就冇试过咁样去刺激佢去自己创造一样嘢出嚟嘅。咁最后尾咧，我觉得我作为家长，我觉得可取嘅地方就系咧，因为嗰幅画咧嗱，好多人都话你出去学画画咧，有一半系个老师帮佢画嘅。因为他们全部都是跟住老师的一个 sample 去画，最多咧就 是 copy book 咁样咯， 系咯，即系个框架是一样噶嘛，可能颜色不同，或者可能上面的一啲图案会不同啦，但个框架通常都是大同小异，甚至乎因为有很多老师就即系都想他快啲可以在那一堂度完成到个作品咧，都会帮下手咁样啦吓。咁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呢一个嘅陪画服务最好的地方就是咧。个老师系帮唔到手嘅，咁而如果个阿爸阿妈都唔帮手咧，就真系要靠个小朋友自己去做啦。 我惊阿爸阿妈想帮手帮唔到啫，自己 我就冇帮手， 自己画得仲差，好似我。 我由得佢自己画，因为我见佢都几有兴趣同个老师去沟通咁，咁就真系可以透过个老师嘅 research 加埋。 多啲嘅鼓励，同埋教佢点样去赏识啊，画嗰啲不足咧。咁一个钟头里边就真系完成到一幅画喎，咁、样。 咁几好、啊，有冇得睇下个成品、 啊？哦，好啊，好啊，我 想睇下， 同大家分享一下， 啊、 可以摆上我哋二台个面书专页嗰度。 即系进入一个新嘅时代咧，其实今年咧因为疫情嘅缘故咧，好多嘅工种咧都变咗啊，网上咁样去叫做销售又好，或者咧去教导又好啦。咁啊，头先小白讲嗰啲咧，其实虽然暂时冇咧，但系我都觉得 练功夫可能我都想问，因为我个仔学到黄带跆拳道停咗嘛， 我都觉得系噶，我即系觉得譬如咏春啊，即系其他国家嘅功夫啦，其实你都可以睇视频， 即系譬如关公刀咁，我想学，咁你网上面教咁我可以学啊。 唔系兵器我系麻麻地，但系即系除头先跆拳啊、咏春我就有兴趣，同埋你话捉棋嗰啲，其实你网上教都 OK 啊，唔需要真系捉住你只手同你讲嗱，咁样就破到个残局噶啦。 其实都系嘅，捉棋方面都可以。 捉棋边度有社交距离啫？咁鬼近。 系啊，所以就即系呢啲都系新嘅方式啦。咁啊，即系头先 Barbie 讲呢个新嘅营商之道咧，唔知道大家又会唔会谂下咧？咁啊，转个头 ，Barbie 有机会都分享下佢将啊佢嘅乖女张靓嘅图画出嚟啦。唔该晒 Barbie 嘅分享，多谢你。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去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即刻揾阿黄太出嚟先。早晨啊，黄太。 早晨， 早晨啊，小伯。 你好啊，仲有 Barbie 同埋阿 O 喺度啊。 你好， 早晨。 早晨啊， 系啊 ，Barbie。 系啊，早晨。 哎，阿鹏仔咧去咗边啊？ 哦，鹏仔有啲重要嘅事情啊， 在身啊， 系啊，去处理咗先啊嘛。 系啊，鹏仔行开咗啊。 系啊，行开行埋嘛，系咪？我知道咧，我知道你想有个点唱咧，系生日点唱嚟嘅，系咪啊？ 是啊，因为那个儿生女生日不过是上个星期的啦，咁你哋都冇期，咁啊报送去生日快乐咯。 哦，咁啊，因为我哋都好密集噶嘛，你都知道，系啊，我哋都好多向遇客噶，成日每个朝头早打嚟，不过唔紧要，藉住大电波，不如都啊同佢讲翻声生日快乐，有咩祝贺说话要讲翻咧，黄太。 系啊，祝阿静静生日快乐，越大越靓女，同埋学业进步，希望可以读到博士学位咯。 哇，好叻女喎， 咁劲， 未至而家读紧 U 嘅啫， 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嚟啊，试跟住先博士啊，吓咁啊，一步一步啦， 系啊系啊，佢都好乖女嘅，读书都几勤力。 嗯、 不过咧就系平时好懒，即系懒散少少咯，到差唔多考试嘅时候先临急。 咁又未必喎，黄太，佢未必系懒散， 系咯， 佢嗰啲叫做轻松，咁啊令到佢读书嘅时候有更加高嘅集中力。 系啊，本身都识晒啦，使乜温啫？ 黄太条橡筋啊，二十四个小时都拉到咁绷紧啊，好易断噶，时松时紧啊嘛，系嘛？ 系啊，佢都好叻嘅，都啱嘅，系啊。总之佢自己认为用边一套嘅方法都唔紧要，总之佢。即系自己认为佢用即系啱嘅方式去读书就得噶啦。 啱、嗯、啊，冇错啊。咁我早上咧拣咗啊，系咪一首作品容祖儿嘅作品啊？吓，嗯。 系啊，我想点翻容祖儿嗰只隆重登场啊，因为呢只歌我哋即系之前翻去玩嘅时间，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即系而家个个都大个咗，变咗就都。 即係少咗跟我哋翻去玩咯，即係去旅行嘅時間。 哦， 係啊，大個女啦，咁佢有去自己嘅朋友圈咯。 係唔緊要㗎，下次一齊玩嘅時候，佢突然之間喺個房門一開門，嘣一聲，佢又隆重登場。 係啊，呢啲唱 K 熱播嘅 K 歌嚟㗎嚇，咁啊，大家準備跳下喐下咯。係 啊，要跳埋舞喎，唔好成日坐喺度喎。 好嘛，多謝你電話，黃太， 拜拜， 拜 拜。 战机要开，拍摄会在数十秒内。电话要关，但米高峰要开，甜蜜过分按耐。射灯已开，喇叭已开，各就各位，你在我在。全呼机要关，但你的心要开，请看着这大舞台。别心急，我声带已经一早唱开。将自轰炸砸来，你就让那狂任记脑海，去将全场也放开。表演我直到你令眼伤看，像亿眼能量在台上释放，恭贺这天堂，炸露锋芒，让我今晚做女王，几百万条歌。 隆重登场啊！转头咧喺二台隆重登场嘅就唔系神光第一线，我哋听朝试验啦。转头风吹发会人，拜 拜。 Bye bye